水压和潮汐等因素加上船身被渔网缠住，影响救援进度。台湾传媒报道，大桥每四年全面检查一次，最近一次在2016年，当时发现大桥钢索生锈，桥面结构有损毁，怀疑冇及时处理。另外，台湾上个月底受风暴吹袭，昨日凌晨东部近岸发生过有感地震，将进一步调查塔桥是否同安全隐患、风暴或地震有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逐渐覆盖华南，并为该区带来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南集结在济州的西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炎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96点，跌196点，成交金额15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6点，跌102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6元，跌4.2；友邦保险73.8，跌2.5；百威亚太28.65，升4.5；美团点评80.85，升7.5；中国平安89.5，跌5.5；盈富基金26.75，跌2；港交所226.2，跌3.8；中移动64.55，跌3。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2，英镑9.642，瑞士法郎7.9，澳元5.264，加元5.936，新西兰元4.9，欧元8.576。每百日元对港元7.2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1,741点，跌143点。港金现价报13,85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72美元，卖出1,47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只系近住海丽村一段咧比较车多啫，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近住海丽村一段咧就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咁只系近住私隧入口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私隧入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优点系好有耐性咯，我觉得自己。即系会比较冷静，唔会太急，同埋我体能比较好。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系吴英良 Jason， 今年15岁，喺拔萃南书院读紧中四，4岁开始打羽毛球，上年12月夺得学界精英羽毛球赛中学组男子单打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在派遣救护车的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的人提供适切专业的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在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 指引仲可以舒缓召唤者同伤病者嘅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陈生做咗四万咁厚啊！ 嘿，我派到公屋啦，真系开心过中奖啊！ 我啊仲等紧啊， 分租间房俾你咪得咯，仲可以赚翻少少添。 咁做系严重违反公屋租约，分分钟连屋都冇得住啊！你 咁都唔得噶？ 想知道更多滥用公屋嘅相关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星期二喺风骚快活人播出嘅《公屋快活人》广播剧啦。 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咁啊，系桂花田系放假嘅，黄耀祖。 系早晨啊，牛仔。 早晨啊，吓咁啊，今日十月二号啦，咁啊，琴日十月一号咧，我谂大家经历咗一个咧都好混乱嘅一天噶啦。 我估有好多可能香港嘅朋友啊，琴晚都瞓得唔系几好，因为发生咗嘅事情咧，的而且确系。大家都唔想見到嘅，但係同時間都會覺得任何一位香港人都會覺得非常之心痛。 係啦，咁啊如果咁樣講嘅話咧，就琴日香港人有人受傷啦，琴日成個香港都受傷啦。 係， 咁當有香港人，特別係好年青人流血受傷嘅時候咧，冇人希望咧會再繼續有呢啲即係事情發生嘅。 係， 所以咧我哋都好希望，好希望送隻歌。俾琴日受咗傷嘅香港人，亦都俾成個受咗傷嘅香港，真係希望咧係最後一槍啦。 一顆榴彈打中我胸膛，剎那間往事湧在我心上，只有淚水。没有悲伤，如果这是最后的一枪，我愿接受这莫大的怒放。哦，最后一枪，哦，最后一枪。有多少多少话还没讲，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欢乐没想，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和我一样，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个最后一枪。不知道有多少 少人和我一样，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个最后一家。 啲 budget 喺曬度啦，聽清楚啦。今年 Rubber 佢哋嘅音樂方向咧就係 Big Band。这首歌更加是因为监制吕柏希的关系去到大阪和日本一班玩 Big Bang 的乐手录制。 Rubber 还说大部分的 budget 都用在他们身上了。作曲编曲监制 Rubber Band Patrick Lui， 填词有 Rubber Band 天雷。上榜六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的第七位有 Rubber Band 醒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十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 好似都唔够十个喎。 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十个，佢系十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十 A 嘅，八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有黄耀祖， 仲有我 Chris 梁彦忠。Hello， 嗱，十月二号啦，而家咧就十点十七分啦。咁我哋之前都预告咗咧，因为阿田咧就今日开始放假噶啦，所以我哋会有咧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嘉宾主持同我哋一齐咧就系做节目嘅。我哋今日头炮咧就系。岂有此理，真係咁多個 A 嘅真係。 係咯、啊。原來唔係十個。 係咯。 我一返嚟聽到十個嚇親，喂冇咁。 唔係，因為點解加埋我同阿祖㗎嘛。 係啊。我哋兩個其實。我哋兩個 A 啊。 我哋兩個暗揀都話自己我係 A 字博。 你 A 字博啊。 係啊。你 A 字群啦、啊、你。 唔係冇啊，我 AA 制喎、 啊。AA 制好啊，夠實際真係。 好，今日我哋要歡迎呢就是、我哋嘅嘉賓主持亦都係第一次呢喺風騷同我哋見面嘅 Chris 梁彦忠。 Hello， 你好。 大家好。 早晨早晨。 好少我咁早起身啊。 係咩 未起身啊直頭係。 差唔多㗎。其实我未做呢个节目之前，何尝唔系咁咧？真系， 其实我真系劲唔中意你嚟开始做呢个嘉宾主持。 点解啫？ 因为本身我舐住就算连埋所有嘅嘉宾主持，我系最后生嗰个嚟噶嘛。 哎呀， 做咩揾 个 咁嘅死僆仔咁样嚟翻工嘅啫？咁样我咪冇得扮细咯。 你呢个角色，我几年前我何尝唔系咁样做紧咧？哇，边个做嘅时候？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唔系咯，真系嗱，咁啊 ，Chris 嚟到啦， 介绍下 Chris 少少先 啦。系啦，点解我哋开头会用咗一个佢口中就话喂好多年前嘅嘢嚟噶咯噃？ 其实好尴尬，头先我同我录嗰阵时候，佢话吓吓， 真系要咁样讲啊！ 我哋冇底线噶，我哋 系啊， 同埋冇面噶，我哋 系啊。如果有得炫耀咧，我同阿祖攞咗呢个炫耀噶啦。 你啱，你啱， 我何尝唔想话，我都有一 A 二 B 三廿二 B 咁样都讲唔到，真系啦。但 系 因为其中一个咧，咁真系喂，咁读书叻都系一件事实嚟噶嘛。 系呢个事实唔系炫耀嘅， 系啦。 咁就几 多 年话 你系几多年 话？我嗰阵时系大家记唔记得？嗰陣時有個新聞講檸檬茶嗰屆啊， 記得啊，記得啊，記得 作文 係啊，貼題目貼中咗添，仲要 係啦，我冇貼嘅，但係咧我就係嗰一屆啦，嗰陣時係零七年嘅， 零七年 係 啦。 咁嗰陣時都我覺得都幾耐之前啦，同埋就我覺得依家做嘅嘢同我自己成績冇乜關係咧，成日都唔提嘅。不過我發覺好難避免嘅， 係 因為咧每年都總會有啲訪問咧，有話翻出嚟講就即係 我起你底嗰陣時候都見到有好多嗰個訪問走翻出嚟啊， 係啊，永遠都係嗰啲毅然放棄，即係拔尖啊，咩放棄神科咁樣，我心都冇揀過點放棄咧， 係所以咧嗰陣時就係即係都叫狀元啦，咁跟住咧，但係你跟住行嘅路咧，即係同你選擇嘅科目都有啲關係嘅，同你大學選修嘅科目係咪啊？ 我大學就讀呢、這個都係冇人讀噶， 係 去讀咩啊？ 呢、這個生態及進化生物學， 但係就幫你殺咗條血路出嚟咯。 生態及生物進化學 差唔多啦， 即係你整生化武器嘅咁係咪啊？ 我上次聽過一個咧，同李德輝嘅，咁咧佢係而家做老師咧，但係佢話佢嗰陣時喺台灣咧就讀大學。我話咁你即係我估啦，話你係咪真係讀語文啊，或者中文咩教育嗰啲？佢話唔係，我係讀呢、這、一個咧。我記得翻個名啊，咩空刺科昆虫嗰、那个 哦，即系讲紧咧嗰个昆虫有冇复眼嘅嗰只 系 exactly 啊呢个，跟住我话吓系啦，我话咁即系咩啊？我简单啲即系捉虫咯，系啦，因为佢真系要捉昆虫啦，同埋攞嚟研究啊。 我仲以为你头先咁样讲咧咩空肺科，我仲以为 唔系 医学有关嘅， 唔系医生， 原来同昆虫类有关嘅 啊嘛， 系啊空刺啊嘛，咩空刺头空腹个空刺咧，跟住话唔知咩腹膜嗰啲，我觉得真系有得做 friend 啊你哋。 其实我最后。嗰年咧，即系毕业要写毕业论文噶嘛。其实我个论文系做一啲昆虫嘅。 嗱，真系， 因为咧系因为冇好多拣，因为咧、我喺美国读书嘅呢一科，咁嗰阵时谂住仲会挂住喺香港噶嘛，即系暑假想翻香港。 系 咁咧，就谂住嗰个论文咧写翻啲香港嘅动物。 系 咁就香港即系冇乜嘛，唔通写西贡啲牛咩咁样？ 好好写噶， 其实都系嘅。我谂下就 系 咯， 你早啲识阿田，你咪写野猪家族咯。好多 friend 真系啦。 咁跟住咧， 你就拣咗咩啊？ 我就问下嘅。教授有咩好寫咧？咁佢就話其實香港咧好多蜻蜓嘅，咁啊寫一篇講蜻蜓嘅。香港人唔知一百一十幾種，即係嗰陣時話一百十幾種啦，依家好似多咗少少嘅，即係發現多啲新品種。咁嗰陣時就寫一篇叫做 Urban Ecology， 即係城市嘅生態學。即係嗰時我諗啊，香港係一個即係大城市啦，但係都會有動物噶嘛。咁講緊啊個城市同埋嗰啲生態環境點樣並存咧？ 係哇，好環保鬥士噶咯喎，呢個方向會 未鬥啦。但係嗰陣時都做得幾嗰陣時我個要做法咧就係要喺港教新界唔同嘅地方揀唔知十几廿个点，然后去观察啲蜻蜓，咁就揾个望远镜， 睇佢哋点样搭住条尾啊？ 都冇啊，其实 你一谂到呢步咯。 我想讲咧，我哋停车场咧前阵子好多啊， 系 一刻停车场都系啊， 早知嚟呢度，因为咧好难揾噶，我要拣啲点咧就系要睇啲蜻蜓啦，但系蜻蜓飞得好快噶嘛，好混乱噶嘛，咁要认佢系咩品种？ 系， 但其实我唔系专家， 我认得就红蜻蜓， 系真系成日有一只嘅， 因为有间餐厅系叫呢个名。 有错， 系有只红蜻蜓咯，我就记得 系啦，有红啦，就另外一只成日见佢系蓝色嘅，永远都系嗰两只嘅，差唔多。咁就喺度认咯，咁啊睇嗰啲咁嘅望远镜啦。但其实咧，佢飞走咗之后， 睇唔睇到噶？其实 其实睇到嗰只嘢大约嘅， 因为你隔篱呢个拍档攞望远镜睇马噶，佢会离远。 我唔系睇马嘅， 即系佢会望住啲马匹咧喐嚟喐去。 限制系咩？系我眼细啊。 咁咪集中咯。 我惊太集中。 所以你咁你会唔会系人哋嗰啲好似观鸟咁样咧？攞本簿啊，即系话啊，认到边只雀就 mark 个记号咁样嗰啲。 会啊，但系蜻蜓难好多咧，即系鸟都几大只噶。 系 认到一只你唔会话即系跟甩咗噶嘛。但系蜻蜓佢太细只咧，你嗰个咁嘅望远镜嗰个视野又好窄噶嘛，咁你 fold 得埋去 ，whoop 佢飞走咗咯。 系， 跟住你再见到第二只，你又唔知同一只啊，但系另外一只。啊死得我要数， 其实你唔会认到喎，佢又冇名嘅，有个名牌挂住一个心口度，我叫 Mary 吓啊嘛。 分唔分到公乸噶？ 我如果你捉埋嚟，應該分到嘅。 我捉到就分到咯。 我嗰個真係分唔到，我真係初級到爆。 係啊。 跟住之後咧就咁樣認啦。咁我估應該都有五六隻嘅，因為我拎翻走個望遠鏡睇翻有幾隻飛咁樣。咁之後 mark 咗好多嘢，咁啊都唔知啱唔啱嘅。但後來整完之後咧，我諗因為個教授咧，即係好想有多啲人喺呢一方面度研究咧。 咁專門嘅，係啦，佢都冇乜門生啊。 係啦，同埋嗰陣時，因為佢係美國教授嚟噶嘛，就好想有個人咧識講中文，咁又識講廣東話，識講普通話，識講英文咧，就可以做到呢個生態喺亞洲嘅一個橋梁。 佢暗示頭先佢係掌握嗰幾國嘅語言嘅， 同埋佢本身係一個橋梁咯。 冇錯啦， 係啦，我哋做到。个桥嘅咩啊？ 系啦，我哋以后就叫你梁桥梁啦。 系 啊， 梁 桥梁 就 系。咁呢份工你觉得唔系呢份工？应该话呢个学业咧，你觉得即系如果用嗰啲好市侩嗰啲家长嘅谂法咧，可能就会觉得话你读呢啲打鬼咩，搵唔到食。 咁嗱，即係唔止你會面臨呢個壓力，咁可能我哋廣大聽眾有好多嗰啲即係讀緊書或者今日可能一啲原因你冇翻學嗰啲朋友咧，可能佢都會面臨呢個壓力噶嘛。不如你醒兩下你嘅諗法，或者如果要同啲家長解一解話嘅，究竟讀呢啲所謂冷門科有咩用嘅咧？ 首先是找不到食的。 惨啦 中间就叫他捐一些。大大巴的奖都过来啊。 是即是除非做一些不关事的事。其实为什么呢就少少关事的。其实譬如说我现在做的事是旅游节目啦。 是 旅游节目我都尽量加插一些自己的兴趣元素因为旅游很个人的。 是 的。我都会加很多大自然元素下去。因为我觉得去旅行看大自然看动物都很开心的。又有意义的。 是 这个是我现在尽量扔到我之前读书的嘢啦，咁嗰阵时其实， 但其实我会话嗱，我估计嘅啫，你令到大家认识，除咗系即系开头会考嘅成绩啊做得好好之后咧，其实读同你读嘅学科都有关系嘅，因为你毕咗业之后咧，你就有申请过一份工作噶嘛，即 系澳 洲，令到大家认识咗你，但我 都系好多年前啦， 系啦，好多年前，你放心啦，你个好多年前同我哋两个嘅年纪都仲有一截嘅分别，所以唔使惊噶， 我唔会咁谂噶， 系嘛， 但系总之一提起阿 Chris， 如果你用呢个身份，可能会更多人我一声嘅就系嗰阵时话咩全球最筍嗰份工， 冇错， 去大堡礁系嘛？ 系2013年，其实佢第一届系2009年嘅，嗰阵时就真系大堡礁嘅啫，净系。然后我嗰届嘅时候，佢已经扩展到6个州或者省或者领地咁啦，因为澳洲好多叫法。咁我系参加咗其中一个，咁入咗最后3强，咁冇赢到。系啦，咁但系就因为咁样就开始咗做呢个旅游节目。 所以你谂下，但我估可以入到3强，当然啦，我估你有好多好优秀嘅条件啦，你嘅学术成绩啦。但我估你读喺大学你嘅选科咧，都可能帮到你得到嘅呢一个，我觉得系一个 stepping stone 嚟。 系咯，系咪有关系 啦？ 系 啦， 但跟住你再开拓而家，即系你做一个旅游达人啊，主持旅游节目啊，即系一手包办噶。去個旅遊節目，其實已經係咁，你見到咧，可能呢一個嘅學科都係有一啲影響㗎。 但係我聽到佢介紹自己份工嘅時候咯，話佢孤獨精嚟嘅，佢唔揾 partner 㗎。 佢揾唔到啫，而家你認識咗我哋兩個啦。 佢嫌 棄啊！下次帶旅遊節目啊，你 係咯？佢上次 好辛苦㗎，你估嗰個真係咁輕鬆就咁食玩買就拍完一集咩？ 係啊，我哋梗係知辛苦啦，但係辛苦得過喺辦公室你話。 一陣間俾個機會你，因為今日咧我哋11:30之後嘅我們的咧就係講我們的旅遊節目㗎，咁大家即刻可以網上面留個言啦。不論你記得好耐之前嘅《環宇風情》啊，《日本風情》哇，你哋記得呢一啲？亦或是近期一些可能你会想起杜如峰啦，可能你会想起 Chris 啦，咁 Chris 咧都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究竟啊真正喺镜头后面啊拍摄呢个旅游特辑系点样嘅一件事啊？ 冇错， 大家咧你哋边个最经典嘅旅游节目啊，最深记忆或者有啲咩想问阿 Chris 嘅话咧，都可以喺网上面度留个言啊吓。 总之今日我哋嘅嘉宾就系呢一位取替咗黄耀祖年轻人角色嘅佢。 我下次派阿田啊同你拍旅游节目啊，等你带着阿妈去旅行啊。 俾翻包檸檬茶嘅回憶你嚇。 感覺像似首詩，每次見他將心意合成字句，偷偷的 say hello， 如陽光伴我，清新笑迎面，然照遍我心，只是每次。 洪熙如啊，如果阳光啊，咁你仲记唔记得你柠檬茶嗰届，你咪就拣咗呢个题目噶？ 系啊， 咁你记唔记得讲咩啊？ 我咩啊？我讲咩啊？ 记唔记得？ 打晒名啦，我五星嘅，你听 听。我特登俾佢咯，真系、啊， 我都想讲我兜巴都可以。 咁你系讲咩？记唔记得？ 记得啊，嗰阵时咧就一见到呢、這个，哦，应该系要讲议论文嘅咁样啦。 嗱、啊，你有十秒时间啦、 啊，十秒啊，咁紧张。 系啊， 就系讲点样用呢个柠檬茶比喻人生，即系哇，呢、這个甜中啊带啲苦涩，同埋要笃咗柠檬，要先唔系要付出咗先至有回报。 咁你可以试下今日做完风骚之后，睇下呢包柠檬茶 肯定苦涩啊， 味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学生被枪伤嘅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校方安排救生进入校内对话。校长谢润明表示唔会处分受伤嘅学生，会让佢继续留校就读，但由于未了解事件详情，不便评论。副校长刘瑞仪表示，受伤的学生已经有法律支援，尊重家属意愿，低调处理事件。但有救生认为事件已经受国际的广泛报道，无法低调处理。会面中有多名救生不满校方未有谴责警方，要求校方就警察近距离向学生开枪表态。有人提问时情绪激动落泪。谢润明表示，他知道在场人士想听到哪些答案，但他自己的立场未必同在场人士一样。有网民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发起全球反极权游行，警方拘捕多人，其中96人被控暴动罪。另外，社工许丽明被控袭警，案件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当中48名被告都是学生，包括两名14岁男学生。被告亦都包括医生、护士、教师、社工和工程师。根据案情，案中96人涉嫌当日在金钟下角道或金钟道一带，连同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参与暴动，另一人就涉嫌当日在金钟道袭警。新华社发表文章评论香港的示威活动，指出持续三个多月的黑色恐怖已近疯狂，如果继续容忍暴力，香港必然沉沦，必须彰显法治力量，割除毒瘤，将所有暴徒绳之于法。文章说，特区政府面对纷争已经释出最大善意，但暴徒和背后势力没有收敛，反而在国庆节变本加厉，以玉石俱焚的心态挑战一切公序良俗，毫无理智可言。文章又指，黑衣人是香港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背后的操纵和指使者不断洗脑年轻人，煽动他们走上街头，更应被严正谴责。文章提到，暴徒昨日在荃湾大规模袭警，警员生命受严重威胁，为拯救自己和同袍被迫向袭警者开枪，警察的行为完全合法、合理和正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香港有示威者被警员开枪打伤，对全世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道事件，希望香港的冲突尽快和平解决。罗斯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香港的示威活动可能影响到下星期恢复的新一轮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因为示威可能影响到中国，冲突显示出香港社会对中国存在不满，而香港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来讲非常重要。罗斯又表示，现时中美的贸易争议正在升级，美国将于今个月中和12月对中国提高关税，有中国公司选择退市，美国企业亦都减少到中国投资。他又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下星期四到美国进行贸易磋商，总统特朗普期望能够达成完整的贸易协议，以解决结构问题，包括强迫技术转移、补贴国企和侵犯知识产权。若果协议未能解决这些争议，不算是好的协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848点，跌244点，成交金额20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6点，跌10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4.4，跌5.8；百威亚太28.65升4.5；友邦保险73.8，跌2.5。 盈富基金26.75跌2毫，美团点评80.75升6毫半，中国平安89.25跌8毫，港交所226.4跌3.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1，日元107.76，瑞士法郎0.993，澳元0.671，加元1.322，新西兰元0.625，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9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42点，跌142点。港金现价报13,85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9.99美元，卖出14,777.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柴湾永泰道有水管更换工程，咁现时所有车辆咧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需要改行咧嘉业街同埋常安街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现时所有车辆咧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都仲系好塞啊！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方面，喺九龙现时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来自民间的示威者，今天我们决定进占香港特区政府立法会，共同守护香港。 冲击过后，立法会的议政空间会是打通了，抑或打翻了？ 电视节目《以事论事》全新一辑，继续紧贴议会和政坛焦点，剖析时局动向。 逢星期四晚6点，翡翠台； 8点，港台电视3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火势今日一如以往都是有曾志豪啦。 今时唔同往日啊，平时介绍我出嚟嗰个咧系成日逃学嘅桂花田，哇！今日介绍我出嚟嗰个咧系竹蜻蜓嘅壮川，我真系觉得个心好自豪啊！其实嗰阵时咧，我坐埋咧，我有一个 A 嘅。对，我都冇开你咪，我特登唔开你咪。 你根本成日望住我，你又想我答你嘴，你又开我咪，咁你想点啫？我一就 sense 到你冇开到我咪啦。 我储嚟储去都系储到一个 A 啫。 系如果佢捉蜻蜓嘅话咧，我冇啊，但我有捉蜻蜓，我有哆啦 A 梦嗰只捉蜻蜓。 哎呀，如果你都有一个 A， 我哋两个夹埋咪可以同佢凑10 A 咯。 咁点啊？而家你都系 A 啦，系咪？ 我第一 个 你都唔争气嘅，我尽咗力噶啦嘛。 我冇用，系啊，我冇用， 你冇用啊，我要走你。 喂，嗱，即系讲翻咧，近日呢个社会好混乱咧，有啲咩真系要刻意提一提醒大家咧？我真系提醒各位雇主，真系各位雇主咧，喂，真系要对你嘅即系工人姐姐咧，要多一份嘅留神啊！嗱，点解咧？因为即系我都系呢个工人姐姐嘅雇主咧，咁啊，你要留意一下呢个局势咧，究竟系会有点样影响到佢哋咧外出嘅？譬如琴日。的确是一个公众假期嚟嘅，咁所以正路咧，我谂啲姐姐咧一早就同啲雇主讲咗咧，就系、是、Sir 妈，我一就听日要出去玩啊，咁样，咁亦都正常啦，你冇留佢噶嘛。但系你真系要留意一下，近日系真系咧，即系局势好混乱啦，同埋一早预告定咧就冇交通工具可以俾你行噶嘛，咁会有啲咩影响咧？嗱，我先讲咗咧，我梗要认叻啦。我哋作为一个好敏感、成日睇时事新闻嘅雇主咧。一早就同我哋工人姐姐商量好咧，就同佢讲话：喂，不如咧，琴日十月一号咧，你唔好放假好唔好啊？吓，你系咪想克扣我嘅人工同埋工资？唔系，系因为咧知道听日咧公共交通工具咧好多都会受到阻挠，咁你出得去可能翻唔到屋企，仲要加上各区都有唔同嘅大大细细嘅警民冲突嘅话咧，阿姐姐，就算佢哋唔会伤害到你，惊你冇屋企翻啫。嗱，我真系基于呢个原因咧，咁我哋琴日就同工人姐姐咧就商量好，佢琴日就留喺屋企度，我哋会同佢夹翻咧话，你第日补翻边一日假啦，即系起码都等个局势安全啲啦。嗱，我要認叻啊！好彩我有先見之明嘅，因為點解咧？話説琴晚咧，去到夜晚咧，即係走嘅時候咧，我喺九龍塘嗰度差唔多八點幾嘅時候咧，成個火車站咧都堆滿曬人。咁你見到有好多即係除咗本地人之外咧，有好多真係見到係姐姐嚟嘅，因為即係睇到佢哋咧面容都好神情惶恐咁樣。咁當時咧，佢甚至乎向我哋求助，佢就話翻唔到屋企，有冇辦法咁樣？喂，咁梗係會幫手啦，難得架車仲有啲位咧。我琴日起碼接咗咧三個工人姐姐，佢哋全部都係咧去新界個區即係要走嘅。但係你知唔知啊？唔止一即係幾個工人姐姐。當我接咗嗰幾個工人姐姐咧，等佢哋可以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我係沿住嗰條叫做三號幹嗰、個叫咩青葵公路咧，你冇想象到嗰個畫面咧，就係。有几个姐姐你睇得出嘅，因为咧我谂佢哋可能系印佣姐姐嚟嘅，佢哋会戴埋嗰个头巾咧，佢哋两两三三咁样咧喺个马路边度行紧路啊，系真系好恐怖啊！嗱，如果唔系琴日发生呢啲事咧，你真系会打一打自己块面咧，我唔系撞鬼系嘛？点解会有人夜妈妈咧喺嗰条马路边度喺度行嘅？喂，嗰条唔系过红绿灯嘅马路，系高速公路嚟嘅，而我好明显知道，因为佢哋冇车走啊，因为琴日去到夜晚咧，真系乱到不堪咧。喂，咁啲工人姐姐佢唔系喺个屋企附近度活动噶，可能佢真系去咗唔同地方，可能佢哋有聚会有教堂嘅话咧，咁佢哋点翻屋企咧？嗱，真系雇主，你系真系要提一个醒，同佢哋要多一份嘅留心咧，就系你如果你俾得佢出去嘅，你真的要同佢讲定你点翻屋企咧，点样走咧？嗱，琴日嗰个情况咧。的士都未必在你噶，我琴日见到有好多人咧想截的士咧，的士即系大佬咧，可能都惊嗰啲路行唔到噶嘛，都冇载佢噶，咁所以咧，我眼见咧已经有几个工人姐姐咧要焗住喺条咁嘅高速公路度咧，系真系亡命咁行噶，我都真系，但系嗰阵时我个车已经行到中间咧，载唔到佢噶啦，所以真系。我哋都冇信心咧，话下个礼拜咧香港就会平静翻。咁但系每个礼拜你嘅工人姐姐都要放假噶嘛？喂，作为一个负责任嘅雇主，喂，你真系及不及新闻，同佢多多商量，留意一下有冇机会可以调一调假。如果唔系佢出到去翻唔到嚟，或者翻唔切嚟，或者佢有咩事嘅，我谂你个心都唔安乐噶。风头火势，喂，佢都系一个好雇主嚟嘅，唔知琴日佢工人姐姐有冇事咧？有冇放到假咧？定系可能佢一早已经 mark 定佢要帮手凑住阿 Molly 先咧？希望各位即系雇员咧都吉人天上啊吓！我哋有请黄耀祖。 有啊有啊，我都好似你一样啊，一早咧就同阿工人姐姐咧就交代咗，即系话，哇，可能咧你翻嚟会论尽啲噶，咁你要小心咁样。跟住工人姐姐话冇问题，我搞掂咗啦。今日咧即系琴日啊吓，佢就去一个我屋企附近嘅公园，同其他嘅姐姐就倾下偈咁样。所以佢话咧系路程我哋行都行到翻嚟噶，咁同埋嗰区咧就相对地啦，叫做安全少少啦，所以佢都可以平安翻到屋企嘅。希望大家每一日都可以平安咁样翻到屋企。 喺风头火势里面咧，其实阿祖咧成日都会好中意讲一啲关于香港无障碍设施嘅。点解咧？因为我真心觉得啊，有好多嘅朋友佢哋理应啊，可能系睇唔到、听唔到、讲唔到或者行唔到，但系佢哋同我哋所有人都系香港人嚟嘅啫嘛。不过咧，对于佢哋所谓嘅一啲嘅无障碍嘅设施咧，其实真系争少少嘅。不过今次有呢一个机会咧，好想同大家推介一下，系由呢个香港嘅复康会咧，将会喺11月度举办一个叫做《无障行者2019》嘅残疾体验竞技日。系咩嚟嘅呢？其实可以讲少少嘅，因为成日都会话啊，如果你将心比己，你知道佢哋啊嘅生活是如何，你就可以帮佢哋真心咁样设计到一啲嘅无障碍嘅设施俾佢哋啦。又或者究竟佢哋每一日系咪都一个探险嘅旅程嚟嘅呢？究竟佢哋嘅生活有几难过呢？即系如果大家唔代入，净系去谂嘅话，不如我哋用行动去代入啊！呢一次嘅活动同埋比赛啊，其实就系谂住系咁样嘅，希望咧有唔同香港嘅朋友咧就可以参加他们的比赛。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比赛内容都挺有趣的，因为他就想大家可以切身处地感受一下一些可能是伤残的朋友他们的生活是如何。譬如有一位的朋友去年就有参加过的，他就说当中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小朋友去推着一个坐着轮椅的婆婆过马路。他说其实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讲是很难的，再加上他就可以体验到了，哎呀真是的，我们香港那些过马路那些节奏很快啊，那个婆婆在个轮椅度过到一半的时候，诶就已经转灯了，斩灯嗰下，咁大家的反应应该是如何呢？究竟应该要点样处理呢？唔单止小朋友可以想一想，大朋友亦都可以想一想。另外呢就仲有啲嘅游戏啦，或者比赛呢就会系咁嘅，要大家蒙住眼睛去数银仔去俾钱嘅。嗱，可能你哋会以为其实我哋香港嘅流动货币都好好啊，譬如两蚊呢就即系大家见到诶有角嘅，5蚊银呢就厚啲嘅个样。但如果你真的切身处地，可能有很急的情况底下，你要用看不到东西的方法，即我们香港都有很多盲人的嘛，是不是？究竟他们这些这么生活的细节又是如何呢？当然不少得呢，就是说一些可能是几分钟短短的路程，对于我们来讲很简单，但他们来讲呢就可能是障碍重重的。所以呢就特别举办了这个活动，而且呢还不是在一个地区进行。在香港有9个地区呢，包括西营盘、上环等等都会举行的。那么希望大家做到一件事，就是不单止我们成日说无障碍城市啊，硬件好紧要，咁当然我哋知道个配套设施未做得好啦。另外，市民嘅观念究竟系点呢？就是一个软件嚟嘅。如果我哋可以更加将心比己，真系有体会过嘅话咧，就可能可以作为一个好嘅软件，帮一帮佢哋啦。咁当然，我就当然会觉得最重要嘅系乜嘢呢？麻烦我哋嗰啲官员啊，不如你哋都去参加呢个比赛啦。如果唔系，就唔会有咁多把鬼嗰啲无障碍设施咧，就你哋整咗出嚟。系啊，个名好似好富丽堂皇，好帮到人啊。但系真实嘅情况，如果你试过做一个用家，体验到佢哋真正嘅需要，究竟个障碍个阻碍有几大嘅话咧，咁样你哋先至可以真正设计到一个啱佢哋嘅无障碍城市，而唔系得把口讲嘅。风头火势，每一次咧有新嘅嘉宾主持咧，其实都有少少战战兢兢嘅，因为未必好熟，未必好认识啊嘛。不过今次呢一位咧，非常之放心啊！我哋倾咗几句偈咧，大家知道，几啱嘴型，欢迎你啊，欢迎阿 Chris 梁彦忠。 喂 ，Hello， 好开心可以喺呢度做一个直播嘅一个节目，真系好耐冇试过咁样啦。上一次咧，应该已经系5年前嘅事啦。咁样，咁咧，其实我都好感恩呢个机会嘅，可以喺度发表下。横掂咧，竟然有个咁嘅环节可以俾我任讲。呢个咧，其实都系我由细到大好想做、好想做嘅，可以话系一个梦想嚟嘅。因为咧，我记得小学嘅时候，咁就突然间有一日有个朋友同我讲话，听到一个广播剧，哇，好好听啊！咁样，咁啊叫我去听下。咁自此之后呢，我就每日都有听收音机揿掣，一路至到高中，直至到我去读大学嘅时候呢。咁因为我去咗美国读书嘛，咁当然因为时差嘅关系就唔可以成日听到节目啦，咁样。咁但係有时呢，喺美国因为一个人喺异乡咁样要怀念香港嘅时候呢，有时候都会开住个收音机去写下 paper 咁样呢，咁都会令到我諗返起自己啊，仲有个香港嘅生活嘅咁样。呢、这个可以话系由细到大都想做嘅一件事。就算我嗰阵时大学毕业完之后嘅第一份长工呢， 雖然都唔係好長，其實三個月啫，但係咧都係喺一個電台度做嘅。咁嗰陣時都有試過話開下麥咁樣，咁就係講緊五年前嘅時候啦。嗰陣時都係一至五咁樣做直播咁啦。咁點解會咁想做呢份工咧？嗰陣時就係覺得哇，可以有一段時間俾你任講唔嬲嘅，好似依家咁樣，可以自己有咩睇法啊，有咩所思所想嘅咩，覺得想同人分享嘅都可以講。咁其實覺得係一個好有意義，同埋都覺得自己係可以想試一下嘅工作嚟嘅。但係嗰陣時咧，讀緊書嘅時候，同阿媽講話我想做 DJ， 佢嚇咗一嚇。唔係話大佬點解啊？你又讀到書咁樣，點解唔做一下啲專業人士啊？譬如話做一下醫生啊，做一下律師啊嗰啲咁樣啦。就算上個禮拜我第一次見到阿田嘅時候咧，佢同我講話，哇！知道你呢個讀書嘅成績，但係志願又想做主持咧，佢都係真係打咗個突，佢都係希望自己嘅仔女咧，千祈唔好有呢個諗法嘅，或者佢可以翻嚟澄清一下。咁但係嗰陣時我係覺得，即尤其是係嗰個年紀啊，你係覺得如果自己嘅工作可以同興趣係融為一體，係人生最美滿嘅一件事嚟噶嘛？因為你每日翻工都可以 enjoy 到，同埋又覺得好有意義咁樣。咁嗰陣時我都係咁樣係諗嘅。咁但係咧，我越大又發現咧，原來呢樣嘢唔係必然嘅喎。咩叫唔係必然呢？我嗰陣時其實中午嘅時候咧，考完會考之後咧，開始都有幫人哋即係 part time 補下習咁樣啦，即係揾下外快啊嘛，咁又唔使全部都係攤大手板同屋企人攞錢咁樣啦。咁嗰陣時咧，我就好記得有一個學生咧，佢就去做一個 project， 就話咧咩 topic 都做得嘅咁樣，通識科嘅。咁我就鼓勵佢揀個自己有興趣嘅 topic 去做啦咁樣。但佢諗咗成個星期，佢都係諗唔到自己有咩興趣。嗰下我就發現咧，原來呢、這個尤其是喺香港啊，你要知道自己有興趣咧，並唔係一件咁理所當然嘅事嚟嘅。我細細個咧就自己做舞台劇啊，或者啲表演成分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好開心嘅。但係原來唔係每個人都咁清楚自己個興趣係乜嘢。咁如果唔清楚嘅時候咧，到你第時大個想揾工，想將自己嘅興趣同埋你嘅工作結合咧，就更加唔係必然啦，因為根本就冇興趣呢一回事。但如果再退後一步諗，應該話再向前一步諗，就算你有咗興趣啦，下一樣嘢就係你再要為咗呢樣嘢而去追求一樣同興趣有關嘅工作，都係好難嘅。因為喺香港呢個環境啦，都係譬如話你中意踢波咁啊，好啦，踢到俾你踢到大學啦，咁揾工通常都係揾一啲即係唔關事嘅做啦。你去學音樂好中意都好啦，最後都可能揾咗份銀行工啊，或者咩成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大環境會令到你去做出嘅一個決定，或者有時係父母嘅期望，或者係朋輩嘅一啲眼光會令到你揀咗呢一啲嘅路嘅。咁我覺得其實尤其是年紀越大，你對於呢、這個夢想啊、理想嘅追求就會越嚟越少啦，咁樣，因為可能你多咗好多家庭嘅負擔啊，又或者同人哋比較啊，咁樣咧，咁你個人已經開始唔再純粹啦。咁呢個都可以話係一個某程度上一個悲哀嚟嘅，即係當你越嚟越大嘅時候，個思想多咗好多其他嘢嘅夾雜咁樣，咁好開心去到依家呢一個時候，仲可以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同埋咧仲有啲新嘢可以試。喂，即係雖然話，就算是这个节目的一个比较年轻的代表，都就来三十岁了嘛，大佬。可以三十岁的时候还有一些新的事呢，其实都是很开心的。咁所以在这里呢，希望咁多位年轻的人仍然会为自己的理想去坚持的人继续加油。 笑多好，顽劣多好，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上街真理会达到，旗帜高举，群众声讨，不惜牺牲一切去上诉，权贵的想法太俗套，只可惜生活是一堆错字，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年少多好，贫困多好，一蚊积蓄足以快乐到，廉价吉他抒发我暴躁，财富得到，年岁不保，捐书不必讲究有回报，人世间总会有结 数，只可惜生活是一声发誓，只可惜生命是一声抱歉，怕最多。一番争执不会有被告，游戏竞争不会记入脑，年岁增长无法修补，青春的诗总会老，时间多好。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仲有 Chris 梁建中。 头先听过咧，当年嘅 TVB 神剧啊，年少无知啊吓，喂，你讲开咧，话而家个社会话环境好紧张咧，咁除咗头先我话要提醒啲工人姐姐咧，即系佢放假，喂，即系佢唔知点走噶嘛吓，咁仲有样嘢都要提醒咧，嗱，咁你话我哋当普通市民咧。原来如果你即系俾而家近日嘅气氛咧，所谓影响到你咧，原来会有一啲好明显嘅反应嘅，就唔系讲紧话 即系暴躁咗咁样啊？ 嗱，几样嘅，譬如你话心情会暴躁差咗咧，咁固然都即系大家都听咗好多啦，成日都话呀，睇到发恶梦咁样啦，系啦，但系原来咧佢话有样嘢咧，直情系肉眼见到嘅， 哦， 原来个身体啊，即系讲紧你皮肤咧。都会有反应嘅， 会用咩？即系起，即系红疹嗰啲咁样。 大家攞只手出嚟望下自己手臂安唔安全， 哦、 光唔光滑，仲系咪一身 都还好嘅？ 都还好嘅、 哦， 证明大家都系属于比较冷血啲啦，可以承受到个压力大啲。佢话原来咧，近日社会气氛咧变差咧。佢话好多医院收到个求助系咩咧？有过敏症啊！诶、 哦， 真系真嗰啲过敏、 啊，真系睇新闻睇到过敏啊！嗰个意思 系啊，真系唔系话你政治过敏、啊，系话你嘅身体皮肤过敏咧。佢话有市民求助嘅时候就话有发湿疹啊！ 哦，系啊，咁其实湿疹咧，从来都系同情绪有关 系。系啊，原来真系有关、啊。 同可能嗱，譬如有啲人佢嗰、那个可能免疫力比较低嘅时候咧，又瞓得唔好啊， 系冇错， 紧张啊，压力大啊， 系， 唉，真系爆煲噶啦嘛，其实大家。 系啊，我谂啊 ，Chris， 你呢排有冇得早瞓啊？ 呢排 其實我不嬲都慣咗係夜瞓嘅，尤其是因為咧近排又拍緊劇，咁要開廠咧，即係可以三四點先收工，再翻到屋企沖埋涼都成六點天光啦。咁所以本身話做呢個嘉賓主持都好驚嘅，即係話九點幾要翻到嚟喎， 但暫時都皮光肉滑喎。 係因為琴日唔使拍住， 佢哋笑啊嘛，不過佢無知啫嘛。 係啊，喂！但係呢個時候可能咧，你焗住無知一陣係好嘅，就係因為咧佢話有幾個個案係點樣咧？有一個男子咧，因為近日社會事件影響咧，有发湿疹啦，佢去求医嘅时候咧，皮肤红肿咧，好似烧伤咗咁样啊，咁啊痕到咧系咁拗，好啦，咁另一个咧又一个妇女嚟嘅，佢去求医嘅时候咧，点解咧？佢话佢个仔因为有上街，佢喺度佢好担心啊，佢系咁即系会瞓唔着、失眠咧，咁于是乎咧有急性嘅湿疹，于是乎咧唔单止系开药啊、搽药膏，系要揾心理辅导。佢话喂，咁样你唔掂喎，你搽完药膏之后咧，如果你继续系即系担惊受怕咧，原来身体嗰个反应咧系会好紧要嘅咁样咯。咁所以即系大家真系要留意咧。佢话嗰个湿疹发作嘅情况系点咧？成个礼拜失眠。 哦、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大嘅例子 咧。有听过有朋友咧，如果有湿疹嘅情况咧，真系令佢哋真系咩都做唔到啊！瞓又瞓得唔好，食又食得唔好。所以我估即系而家个状况，大家都系一个几绷紧嘅状态啊！即系要懂得揾翻一个方法咧，俾自己松一松。 系冇错。 如果唔系，身体真系会响警号噶。 系啊，即系我觉得树窿呢个概念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即系你要揾个地方倾诉，同埋咧做阿 Q 回避一阵咯。佢成个钟嘅直播，你唔可能睇晒噶，因为你最后个身体会受唔住噶。快啲好翻啦，成个香港。 天气：上昼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娜集结喺济州嘅西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915点，跌176点，成交金额256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6点，跌10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5蚊，跌5.2；百威亚太29.15，啱啱跳咗29.2，升1蚊；友邦保险74.25，升2毫；盈富基金26.8，跌0.5。美团点评80.8，升7毫；中国平安89.75，跌3毫；港交所226.4，跌3.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1，英镑9.634，瑞士法郎7.896，澳元5.266，加元5.937，新西兰元4.901，欧元8.5758。每百日元对港元7.2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77。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742点，系跌142点。港金现价报13,85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39美元，卖出1,47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铜锣湾啦，铜锣湾嘅加路连山道啊，由于爆水管啦，加路连山道来回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对出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咧都系车多，龙尾就蝴蝶谷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排到牛头角港铁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老婆啊，嗱，一阵咧唔使紧张噶。 嗯，我做乜要紧张啊？ 你一阵唔系去做子宫颈癌筛查咩？唔惊啊？ 有咩好惊啫？好简单啫嘛。由于早期嘅子宫颈癌冇症状，定期做检查就可以及早发现同埋治疗早期嘅细胞病变，病向浅中医啊。而且咧，我之前连续两年嘅筛查结果都系正常，而家都系三年先做一次啫，使乜惊啊？我点算好啊？ 够啦，真系受够啦。 点解会系我啊？点解啊？ 好辛苦啊！我就系顶唔顺啊！真系好难顶，好难顶啊！ 你嘅声音点会冇人关心？预防自杀有生命热线，随时打嚟23820000，让我哋用心聆听。 搵工作可以几时开始啊？ 重新 咩意思啊？又要等？ 我知啊，重新搵个合资格嘅人嚟操作啊，因为咧之前我冇考牌嘅。 我有牌啊，可以开工啊！ 重新 又咩意思啊？又要等？ 因为每12个月就要重新彻底检查一次噶。 我重新一次，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调运安全米轻事， 做足检查勿迟疑，我哋系 BOP 天堂鸟。 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定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咁我如果冇旅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系 Chris 梁彦忠。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都冇乜钱嘅曾志豪， 亦都冇乜钱得条命嘅啫嘅黄耀祖， 同埋努力都揾紧钱嘅 Chris 梁建中。 我好中意阿 Chris 头先录嗰句咧，即系回应阿田话冇旅费嗰句咧。 系啊， 佢衰仔语带相关嘅，冇钱唔好揾我。其实暗示好多嘢嘅。 例如咧，仲有 暗示即系话冇钱个开工唔好揾我啦，冇钱食饭 唔 要 A A 制都唔好揾我啦。咁 好多呢啲噶，因为即系譬如话有时啊 ，I G 啊 ，Facebook 嗰啲咧，咁都会有。 做咩向你求助？ 唔系问你借钱啊？ 唔系，有时有啲人咧会系嗰啲，我哋嚟紧有啲咩咧宣传，咁我哋即系会送翻啲分俾你。咁嗰啲咧，咁啊做乜要啲分啫？咁就成日都要同佢讲，都系要讲翻啲句咯。 哦，系啊，所以咪话咯。 有阵时 有时讲心嘅，净系 会遇到另一啲例子咧，就系话咧，今次咧冇乜 budget 啊，可唔可以帮帮手啊？其实呢个大家都真系听唔少嘅。 几时有 budget 咧？可到底真系。 但系你如果 budget 做其他嘢嘅，但系冇 budget 俾我，咁即系咩意思咧？ 因为我哋啲 budget 咧就俾晒其他地方啊，哦、所以俾唔到你啊， 系咯，真系好特别噶咯。 系啊，我最中意系喜出望外咯。我试过有一次咧，接嗰嚿嘢咧，佢完全冇讲我钱噶，咁我都预咗系冇钱嘅，因为算啦，咁同学生做嘅啫嘛，冇嘢啦。做完之后咧，喜出望外，佢话其实我哋系有 budget 会俾翻你嘅， 系， 仲要咧，因为你OT 咗关系咧，我哋会补翻水俾你，哇，好感动啊！ 亦都会有一啲咧， 咁就证明我唔系特登我要 OT， 然后要讲多一个钟啦，即系哇，个好感人啊，真系觉得一个场面。 我亦都有试过有一次咧，就又系做一啲学校嘅嘢嘅咁样，咁我都系预咗冇钱嘅，咁即系做得到就做啦咁样。跟住完咗嘅时候咧，老师话呢个系一个小小嘅居马费，系我哋自己老师俾你噶。跟住我就话， 要定 唔要？我直情。当然死啦，因为我预咗唔会有噶嘛，但系你仲要个老师佢自己暗荷包， 会啊有啊，出唔到数啊， 系啊，跟住佢就系啦，出唔到数，即系佢话，但系又唔可以咁样对 你， 你 就真系唔好攞啦，你本身都咁多，我哋呢啲就 OK 啊，真系好啊，我哋大家互相救小猴子基金咁样， 即刻签单啊，你就即刻 系啊，咪就讲下笑啫。嗱，咁啊 ，Chris 有冇钱咧？我相信佢都系咁热爱我哋嘅节目观众嘅，咁啊，今日开始佢哋会同我哋一齐咧就做节目嘅。嗱，咁啊，报一报天气先啦，你可以取代桂花田天气蓝狼嘅角色。 系啊，呢度都有得睇， 呢度都有得睇嘅。系啦，我哋交俾你天气蓝狼啦吓。 哦，依家嘅气温咧系咁热嘅30度，相对湿度63%。另外咧呢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咪5至6？ 系啦， 系啦，仲有呢个紫外线指数咧系6。 嘅， 系好好。 其实你头先你个风头火势都讲啦，即系每个人都要有啲梦想嗰样嘢嘅，做 DJ 都系其中你一样噶嘛。报天气咧，你有得报会唔会觉得系有一个大嘅 tick， 即系觉得咦，我又达多一样标啦，有报天气呢、這个，我嗰阵时开始做我系噶，我好期待报天气噶。 我记得嗰阵时好紧张嘅，因为其实五年前嗰阵时都有得报噶啦。咁嗰阵时就系咧，头先就甩甩咳咳啦，劲轻松啦。之前咧系劲紧张，一个字都唔想错啦，又想错把开心声出嚟啦，即系唔好太 即系 hea 我哋咁话啦。 唔系啊，但系 头先 好轻松啦，佢好 有经验啊， 有经验 啊，即系我哋呢啲啊求求其都得啦。我哋两个系边个啫？又会罚佢，又会话佢。 我见到咧就系 翻去瞓觉啦。 你睇埋先， 因为呢度咧点解多咗咁多嘢？我记得嗰阵时报咧，净系得温度、湿度，其实讲完噶咯。 即系话我哋烦啊， 唔系我哋摆到咧，我哋需要时就会报，都唔系每一次需要报嘅。但系咧，通常我哋就会将个温度同埋个相对湿度咧，就会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嘅。 不如你试下用你五年前嗰把错声好认真。咁再讲多次啦，头先个天气你试多次啦。 而家睇埋先，依家系11:13，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 啊， 不过佢惯咗后边佢讲完呢句之后咧，就会话：，哎，又系时候提提你啦，有啲咩产品有优惠咁。我哋系冇嘅，我哋而家系时候提提你啦，我哋有新闻啦。 系啊，有新闻啊，嗱，如果我哋话一阵间我哋11:30嘅，我们的都会讲呢个旅游节目啦，呢个咧都系同旅游有关嘅，但系就同旅游节目冇关噶啦。呢几年啊，大家都多咗好多，如果要去旅行嘅时候 book 酒店咧，可能会揾下 Air 私人司噶嘛， 系冇错， 即系未必一定系住酒店啦，可能有啲民宿啊，甚至有啲嘅地方，譬如你可能去到台湾嘅时候啊，日本又好，去到欧洲唔同嘅地方都好啦，都可能会选择住民宿啊 ，Airbnb 咧，可能有一个平啲嘅，又或者有其他嘅选择俾你。有阵时你一班朋友去咁样嘅话咧，可能喂，如果你个地方有3-4间房嘅咁样，大家有个大厅咁样，好似好开心咁样啊，系咪？有单新嘅新闻就系有一个有对夫妇咧，就喺英国度住嘅，佢哋就去咗一个西班牙嘅度假胜地 Ibiza， 系啦，去咗 Ibiza 度假嘅。 哦 ，Ibiza 啊嘛，好出名嗰度， 好多 Pizza 咁样有系嘛 ，Pizza 面添啊有系嘛，系啦，佢就book 咗间酒店啦，真心唔平噶吓，佢一book就book2个礼拜， 系 个价钱大约系差唔多10万蚊港纸。 哇， 2个礼拜都好长喎，系嗰度系度假，即系阳光嘅海滩嗰啲， 嗰类嗰啲嚟嘅，即系专系度假胜地嚟嘅 Ibiza， 都贵嘅嗱，但佢讲到明系有啲乜嘢劲嘅地方咧，就系喺一间4星级嘅豪华别墅，顶楼最高嗰层咧，成层都系你嘅。有啲乜嘢入边要做啲咩大嘅措施咧？佢就系话会有商人大床啦，私人电梯啦吓，跟住仲有嗰啲咩双层嘅阳台。哇！大理石2层嘅阳台有露台喺度噶啦， 话知大理石定大理100万啦，佢而家大理10万，10万蚊住2个礼拜。 咁人哋俾得起啊？有咩问题啫？我哋你就喺度蒲图啦， 摆明啦， 成个 巨 峰提姐个口啦就跌咗出嚟啊！ 唔抵啊！ 你试过住最贵嘅一次啊？ 最贵我都好平嘅，就不嬲都系走悭俭路线噶嘛，最多可能系同。最贵可能试过系咪住温泉旅馆？ 我最贵都系温泉旅馆， 通常都系日本， 主要净系住一晚，因为觉得住多晚一样啫嘛，好蚀噶，唔好再住。 我喺嗰个地方咧，又系住 stay 咗2晚嘅，但系有一间，哇，你有自己嘅 风旅 家嘅风旅， 独家风旅真系， 行出去拉开嗰栋叮当间屋嗰栋门咧，就有得出去浸嘅话咧， 系啊， 我最贵系8000几蚊咯， 一晚啊， 系啊， 哇， 真系贵啊， 我真系我都你谂下，我已经 叫炫耀组，你唔明， 我已经够阔佬噶啦，但我都够胆住一晚。几万包冇钱啊嘛！ 我听过人哋住最贵咧，就唔系温泉旅馆咯，系嗰啲叫做咩滑雪嗰啲地方咧。 系系系， 佢有个名噶，叫做唔知咩 club 乜鬼嗰啲咧。总之就佢成嚿咁样包咧，又系话差唔多10万蚊一晚。但因为佢系 包 晒 滑雪嗰啲人， 好似系包埋滑雪定唔知咩， 应该三餐都包埋咁样噶啦。 系嗰啲嚟嘅，但系就去到咁高级咯。咁点啊？而家你最想要10万蚊 嗰 个听？ 呢个佢就10万蚊啦。但系当然。出得新聞嘅話，梗係出咗事啦。 哦、 大家可以估下嘅，究竟出咗咩事啦？ 西班牙嘅公屋。民宿还民宿，不过变公屋 系啦。我哋香港有阵时细个嗰啲村屋都叫西班牙别墅噶嘛，跟住去咗。 我哋有中国城啊，日本城啊，咩城都有添。 嗱，出咗事嘅，最终你哋可以估下，俾钱咧就俾晒啦，10万蚊差唔多啦，差唔多109万6千几蚊啦，即系计翻钱嘅话，究竟出咗咩事？佢最终系住唔到嘅咧？ 你嚟先， 佢 先 住唔到。 系啦，讲埋俾你知，住唔到嘅， 有另一个人住。 应该似系啦， 波波鲸 系啦，好似即系嗰啲上嚟掹的咁样，已经有一架喺里边啦，或者要同我哋咁咪唔好除分咯。 No， 唔系呢一方面， 劲啲嘅先，即系大件事。 我觉得劲啲嘅， 嗰栋屋已经拆迁咗，唔存在啦。 嗱，向呢个帮佢谂系啱嘅， 系嗰啲嗰啲咩澳洲小镇咧，马家屋点样去到烂晒嗰啲嚟？ 系咪嗰啲啊？系啦， 向呢个方向啱， 即系佢 应该 冇天花嘅。 唔系，我谂成间屋系唔存在 嘅， 系唔存在嘅，或者未起。流花嚟嘅， 唔存在三个字，啱晒。 西班牙流花， 直头冇咗间屋， 系呢间屋从来都冇出现过。不过、 哦、流花咯， 佢就 keep 住咧，都喺呢个 Airbnb 嗰度咧，就系有做呢个宣传，并且咧就系话，因为有附近有街坊噶嘛，佢就话其实耐唔少，我哋都听到有朋友咧就俾咗好大嚿钱啦，跟住咧就谂住住咧到嗰个天台嗰层啦，VIP 房啦，有自己独立泳池咁样啦。但佢话其实呢一个系从来冇出现过嘅别墅嚟噶，哇！呢、這个真系 呢个 鬼故嚟噶， 即系其实佢应该我估佢都系求其咧喺唔知边度咧立咗人哋嗰啲屋嗰啲 相， 就劈上去。 嗱，相系咧好靓嘅，大泳池啦、阳光与海滩啦，全部咩都，总之你 up 得到嘅你都出现晒噶啦。但系咧佢仲会有唔单止有相，仲已经咧有唔同嘅正评噶。 啊，我就啱啱想问啦，佢究竟有冇民意噶？佢有噶， 有四粒星添，仲有。即系就讲到明俾你知，好似有人住过，但其实成件事本身系一个局嚟嘅，已经有唔同嘅人投诉过呢单新闻咧。最终咧就喺《泰晤士报道》咧出咗嘅，因为开头咧呢一个你谂下啦，如果俾就 系 你啊，唔好话俾咗10万元啦。你俾咗1000元都好啦，你去到根本係被騙嘅，其實火都嚟噶嘛，係咪？ 最慘係冇屋住，我去到。 係啊，真係幾論盡噶。咁所以咧，佢哋就已經即刻咧就同有關嘅地方啦，就呢、是、個 NCS 啦，就投訴咗嘅。咁但 NCS 咧開頭係想唔理嘅，直到報章咧出咗呢、這個報導之後咧。因为原来佢哋已经代代平安咗，就系佢哋嘅佣金啊！嗯、你哋可以估下嘅，即系大家唔知噶嘛，系咪？原来 Airbnb 佢收咗人哋成100,000元话租间房啦，佢原来自己咧都有过10,000元嘅港纸啊， 即系可能十分一咁样， 系啦，就袋翻落去自己个袋度咧，就系做呢个佣金嘅。开头佢就唔想呕翻个佣金出嚟嘅，最终出咗新闻之后咧，跟住咧 Airbnb 咧就自己联络翻个当事人啊，咁样，跟住咧先至处理咗呢件事，退翻钱俾佢哋，全数退款咁样，仲话会进行呢个调查添，咁样，而且同时间咧亦都掹走咗呢一个人，佢尝试即系呢一个话有别墅顶层嘅 失实声明啊，呢个 系啦，就攞走咗咯，但我估计咧，即系呢个一个例子啦。其实有唔同嘅朋友可能咧 book 呢个 Airbnb 咧都出过事。嗱，我有一啲例子嘅，我试过有朋友去呢个法国嘅时候咧，系啦，去南部嘅法国南部嘅，咁啊见到有个地方咧，其实佢已经觉得佢已经谂晒噶啦，咁平嘅1,000多元有自己一个独立港纸啊，讲紧啦吓，一个独立嘅别墅。两层有自己泳池，咁佢去，但系都即系战战兢兢，但系左睇右睇啲相，睇埋嗰啲评价，都好 正路啊， 都系合理嘅咁样。直到佢去到之后咧，佢就发现其实所有嘢都真嘅，不过佢讲漏咗一样嘢。 啊咩咧？ 嗰样嘢就系有两层啊。但原來個屋主係住喺下面嗰層，你只係得到上面嗰層。咁你即係你每一日你其實屋企係多咗一個人一齊住嘅。 兜面都見到佢咯。 係啦，但係呢一樣嘢就係冇 mention 過嘅。咁佢當然會覺得唔怪得之平啦。但係你呢一樣嘢唔講，其實都係一個失實嘅陳述嚟嘅。 咁我哋而家風騷反詐騙小組就請嚟我哋嘅首席執行官咧，就係阿 Chris Leung 咧，就同我哋介紹下，你會有咩 tips 俾想 book 呢個 Airbnb 任何民宿嘅人咧，可以盡量免受騙咧？ 其實咧。我都 book 過嘅， 係 都唔少次啦。通常咧 book 咧，我就係、是、就自己又唔會搞咁多嘢喎、嗯，反而我會住 hostel 嘅。係 嘅， 我咧就係同阿爸阿媽去嘅時候，哦、因為阿媽就唔中意咧分開咗兩間房，哦、好似完全即係翻到去屋企咧就完全冇來往啦，咁、嗯、想有翻家嘅感覺。 啱、嗯， 係啦，咁所以就會 book 呢個咁樣嘅 apartment 民宿 啦， 係啦。 咁但係咧，其實我都係要睇嘅，尤其是同阿爸阿媽嘅話，咁我就一定係睇嗰啲 review 啦。 係， 正如、嗯、其實我覺得如果話有個屋主一齊住咧，我諗點都會有人喺個 review 度講下㗎。 哦，嗱，佢又冇。 可能佢冇留意到啊， 咪都 check 晒噶啦， 都 check 晒啊，定系佢咁啱咪嗰一次先个屋主出现咗啊？ 知啊， 佢自己都装修住翻自己嗰度。 即系譬如如果你以头先嗰个西班牙骗局咧。 咁佢都創作咗一啲評論㗎嘛。嗰啲評語呢，咁你經驗有冇得話可以驗到佢堅定流啊真定假嗰啲呢？ 我真係冇咁勁啦，大佬。如果佢真係連啲 review 都作埋又有晒相啦，我覺得呢，我睇相第一件事睇就睇下佢有冇內容先，因為好多呢 係 影兩張內容之後呢就係咁影啲景啊， 影 下樓下好方 便。啱 成間屋我想租，你又淨係影出面，我已經會覺得有少少戒心㗎啦。即係點解唔應該入嚟睇下咧？嗰啲相咧好鬼鼠咁咧，影個角，然後有時咧三張都一樣嘅， 係 啦， 冇錯， 呢啲就有伏味啊，真係 啦，已經諗唔到㗎啦嘛。咁然之後我諗睇下價錢都真係會嘅，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冇免費午餐嘅，邊有咁大隻鴿乸隨街跳？ 嗰個十萬喎， 係啊嗱，如果嗱。就係睇到個價錢啦，佢個價錢話俾你知，我哋俾你最五星級嘅享受係咪？咁貴咯，係咪？ 如果咁咧，嗱，我懷疑係咪要用絕招咧？即係譬如佢話佢話嗰個咩 e-pizza 嗰個地方咧，佢點都會有埋個地址噶嘛？ 嗯， 真係攞 Google Maps search 一下， 有冇？ 即係佢話啊，原來嗰度就係廣播道三十號有個風 show 民宅咧會出租嘅。你真係 search 下咧，佢咪而家可以用即係嗰個 3D 立體嘅街景圖啊嘛？ 有鏡頭嘅， 喂，起碼望到嗰棟嘢先啦、啊哦，會唔會？你覺得有冇幫助咧？ 我又真係未試過咁樣，又可能真係有機會。 因為我哋之前都冇人諗過佢會成棟假 嘅。好似你 book 嗰啲，你唔俾錢，佢係唔會俾你睇個地址。 啊，咁但 係咩？ 又可 我因為未試過咁樣 book、 啊。你知道你咪唔使經個網站 book 咯， 即係你可以自己聯絡佢。 係、 哦、 啊，要 即係你 book 咗先至俾個地址你啦。 但 係 你係咪可以自己打去個嗰個住宅度同佢？话要 book 嘅，因为可能佢都惊你就咁中过嚟，你唔系揾网站嘅话， 所以佢就系唔想俾有一个机会你可以直接联络到嗰个屋主咯。 系咪？因为我未试过 book 民宿咧，系咪都冇广 大嘅听众啊嘛，佢哋可以同我哋分享。 因为如果唔系咁，但系咁我点样揾佢啊？ 嗱，我记得咧 book 嗰阵时就系咁嘅。咁你通常你而家有啲问题问噶啦， 系咯， 你又唔清楚，喂，你几多楼噶？冇写喎，咁嗰啲咧，咁你可以问咗先有得联络嘅，打字咁样。咁你就同佢倾到偈嘅。但系咧，嗰个网站就 keep 住嗰啲 message 同你讲，嗱，千祈唔好 book 啊你。你一 book 咗咧，自己私下 book 咧就冇保障噶啦。到时出咗啲 message。冇人陪俾你噶，咁、 啊、 所以咧就一定要经我哋 book 啦。不过咧今次都因为佢经咗个网站 book 先有得陪， 啊都系先可以有得追翻个 refund 啫。 网站开头都唔想认数啊， 哎呀边个做错嘢会认噶，所以有得即系回补款啦。哦，英国会好啲，咪晏少少复翻个英镑俾你咯，真系。喂，如果你都有 book 呢啲所谓民宿咧，有冇啲咩 事啊？ 系啦，出事经验都不妨喺个 Facebook 度同我哋都分享一下，一齐全球反诈骗啊！喂。 Drama, only attracted to things that'll bring the trauma. Overseas, yeah, we trying to stop terrorism, but we still got terrorists here living in the USA, the big CIA, the Bloods and the Crips and the KKK. But if you only have love for your own race, then you only leave space to discriminate, and to discriminate only generates hate. And when you hate, then you're bound to get irate. Yeah.Madness is what you demonstrate, and that's exactly how anger works and operates. Man, you gotta have love just to set it straight. Take control of your mind and meditate. Let your soul gravitate to the love, y'all, y'all.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children hurt, pain, and crying. Can you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And would you turn the other cheek? Father, Father, Father, help us. Send some guidance from above. These people got me questioning. Is the world insane? If love and peace is so strong, why are the pieces of love that don't belong? Nations dropping bombs, chemical gases filling lungs of little ones with ongoing suffering as the youth are young. So ask yourself, is the loving really gone? So I could ask myself, really what is going wrong in this world that we living in? People keep on giving in, making wrong decisions, only visions of them dividends. Not respecting each other, denies thy brother. A war's going on, but the reason's undercover. The truth is kept secret, it's swept under the rug. If you never know truth, then you never know love. What's the love, y'all? Come on.Where's the truth, y'all? Come on, I don't know. Where's the love, y'all?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children hurting, and crying. Can you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And would you turn the other cheek? Father, Father, Father, help us. Send some guidance from above. These people got me questioning. Where is the love? Where is the love? 得啦，火间屋咧，我个初恋喺边咧 ？Black Eyed Peas 啊，吓。今日讲开旅游咧，其实仲有一个旅游景点咧，我唔知阿 Chris 你会唔会有兴趣咧？边 度咧？ 佢就话系全球第一次开放嘅，咁仲话咧，但系你就算俾几多钱我唔理你俾几多钱啦。佢话唔好意思，你嘅逗留时间咧就当系好似参加咗猪仔团咁样咧，五分钟嘅啫。你掂都系五分钟，你就要走噶啦。 即系你可能特登搭飞机去完之后，都只可以睇。 冇 错， 我话知你参加几多万蚊嗰啲豪华团咧，即系你点样山长水远咧，去到咧都系可以逗留五分钟就要闪噶啦。咁因为你唔闪嘅话咧，你可能会有危险。 有佢真系有鬼嘅鬼屋，你过咗五分钟之后就会上你身噶啦。 哦，冇嘢嘅， 咁嘅时间制。 嗰度辐射超标四万倍啫嘛，过十八千万四万倍啫嘛，冇嘢噶。切尔诺贝核电厂嗰个核爆点，第一次喺33年核爆之后呢件事之后咧，首度开放俾旅客去参观。 哇！ 而佢嘅限制就系讲到明。五分钟嘅逗留时间，咁佢会做啲咩呢？佢就话咧参观呢个核电厂嘅第四号反应堆嘅控制室个 control panel 嗰度啊，咁咧 深入苦穴喎， 真系深入苦穴啦。咁旅客咧就一定要着上防护衣物啦，戴上面罩啦，啦，用我哋而家嘅俗语就系请你呼 gear 咁样去旅行啦。 我即刻想要问一个问题先，咁喺嗰度工作嘅工作人员点算啊？如果旅客已经系呼 gear 都只可以留五分钟嘅话，佢咪五分钟要我收工啦，我做咗五分钟啦， 系啊，我怀疑佢应该都系要不停有轮替噶啦，咁样咁佢哋会话俾你听咧，就譬如去到嗰度咧，就因为有好多放射性嘅粉尘啊，所以佢话咧，如果你作为旅客咧，你唔小心去到嗰度，你嗨到嘅话咧，可能就会吸起好大量呢啲粉尘咧，所以佢话工作人员咧就会喷洒一啲化学物咧，就减少灰尘反应。 我谂系唯一一个景点咧，平时咪会围个围栏啊，话俾大家知啊，呢个好掂啊，我谂呢个地方唯一一个唔使围，因为大家都唔够胆掂。 系其实有咩睇嘅咧？ 嗱，佢而家讲咧，原来乌克兰咧呢一个叫做国家核事故，哇，即系呢个名真系读错啫，大件事啊！国家核事故禁区管理局，佢有个局系专门做呢、這、一个即系核事故嘅。原来佢哋就最近规划咗21条嘅旅游路线。 哦，系， 其中一条就系入诺贝尔呢一个反应室里边咧，就去睇嘅。咁其实真系同因为而家播紧嗰套剧有关 啊！我都觉得系啊，播完咗嗰套电视剧啊，即系艾美俊都攞咗好多奖啦，都讲关于切尔诺贝尔嘅事件咁样嘅话咧，令到可能有多咗年轻嘅朋友想知道究竟系发生咗咩事咧。嗱，睇完嗰个电视剧，因为佢都几真人真事咁讲嘅， 真噶， 可能了解多咗之后咧，都会想哇，我去睇一睇又点样？我估唔到佢即系咁都做一个景点。 系啊，同埋同我哋一台咧旅游乐园咧，呢、這个礼拜我都听到佢哋介绍，原来有所谓废摄游噶。即系废墟， 废墟 冇错，专门去影废墟，一啲已经荒废咗，无论系战乱啦，定系呢一啲叫人祸事故之后咧，嗰啲废墟咧，佢哋专门有一啲旅行团咧带你去影相嘅， 咁都真系好难影啊，大佬，有时即系废墟系有时冇主角噶嘛，冇错，咁点样影得靓咧？ 系啦， 因为佢本身可能够废啊嘛，变咗你又点影又都觉得哦好废。 如果我哋三个一齐去嘅就系废青摄影旅行团， 你唔清啦， 我谂住搏一搏啊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寻日多区爆发激烈冲突，多人受伤。截至今朝9:30，一共有104名伤者送院，其中2名男子危殆，分别喺东区医院同律敦治医院留医。另外有2名男子情况严重，29人情况稳定或满意，当中包括中枪的18岁男学生，他情况稳定，其余71人已经出院。一名中五男学生寻日在荃湾大河道被警员开枪击中受伤，他就读的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朝早有超过100名学生和校友在校门外静坐声援。校方安排校友进入学校，和校长以及2名副校长对话，最终校友不满校方的回应，拉队离场。校长谢润明在会面中表示，校方会再考虑下一步行动和声明内容，又说香港已非自己由细到大熟悉的香港，他近期已经尽量少看新闻，以免情绪波动。有在场校友批评他作为校长，如果不看新闻，怎样教导学生批判思考。副校长刘瑞仪说，受伤学生的律师已经多番要求校方不要就事件作出判断，因此不能回应校友就事件的提问。 香港警察队员助级协会主席林少伟发表声明，批评暴徒在国庆日发动无底线的违法暴力和破坏行为，有大量警务人员被腐蚀液体武器击中受伤，亦有警员被大批暴徒包围和攻击，以致头破血流，需要开枪示警和自卫才能够脱身。他提到，从影片中见到有警员在暴动现场鸣枪示警和自卫，他们的行动符合警队武力使用指引。林志伟又说，根据公安条例，行政长官如果认为有出于公共秩序考虑的需要，可以发出宵禁令或宣布任何地区为禁区。行政长官亦可以根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采取多项针对性措施，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可以加强警队止暴制乱的效度和力度。在北京出席完国庆活动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联合会见记者，回应昨日多区发生的严重冲突。民建联陈克勤认为，警员昨日受暴徒袭击和挑衅，因而自卫开枪是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做法。他认为示威者暴力不断升级，建议政府研究引用紧急法止暴制乱。经民联梁美芬说，政府应该使用所有法律手段，包括考虑成立特别法庭，研究如何速审速判涉及反修例示威的案件，亦都要求政府增加警方和律政司的资源，加快检控工作。工联会王国健说，工联会多个办事处昨日受到破坏，相信是政治攻击，和十一月区议会选举有直接关系。他要求政府提出可行措施，保障选举是公平合理地进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960点，系跌132点，成交金额296亿5000几万。内地是今日假期休市，跟住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5.2跌5蚊，百威亚太29.35升1.15，友邦保险74.25升2毫，盈富基金26.8跌0.5，美团点评81.2升1，中国平安89.75跌3毫，港交所227蚊跌3蚊，建设银行5.95跌3仙，汇丰控股59.65跌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1，日元107.83，瑞士法郎0.993，澳元0.672，加元1.321，新西兰元0.625，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9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64点，跌120点。港金现价报13,82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8.18美元，卖出1,47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两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啊。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如心广场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如心广场对出。咁受爆水管影响，铜锣湾加路连山道来回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加路连山道来回方向近圣保禄修院一段全线封闭，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卫生署策划，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老婆啊，嗱，一阵咧唔使紧张噶。 嗯，我做乜要紧张啊？ 你一阵唔系去做子宫颈癌筛查咩？唔惊啊？ 有咩好惊啫？好简单啫嘛。由于早期嘅子宫颈癌冇症状，定期做检查就可以及早发现同埋治疗早期嘅细胞病变，病向浅中医啊。而且咧，我之前连续两年嘅筛查结果都系正常，而家都系三年先做一次啫，使乜惊啊？ 唔好睇少一支塑胶饮管，佢足以破坏生态环境。全港一年耗用超过10亿支饮管，足够铺满156个大球场。塑胶唔会消失，只会降解为微胶粒，流入海洋同进入食物链，人类最终自食其胶。一齐带起走饮管潮流，保卫海洋生物之余，亦保障我哋嘅健康。走塑由走饮管做起。 听骚动音乐，等鼓手 KB 话俾你听，点先至为止一个称职嘅鼓手啊？ 香港流行音乐咧，即系啲人好多时候咧都会话，诶呢啲咁嘅歌好易玩嘅啫，啱啊，你唔需要好劲嘅。咁但系咧 ，Canto Pop 系好难玩得，系有嗰阵锤噶。你嗰只歌你执得唔切或者玩得唔足嘅话咧，你只会将嗰个演唱会变咗咩啊？夜总会。 想知道多啲音乐人嘅故事，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琼骚动音乐。 快活人今日有都好想去旅行，但系已经去完，暂时未有钱嘅曾志豪。 跟住仲有诶，嚟紧会去旅行，不过都系要搵多啲钱先至可以再去多啲嘅黄耀祖。 仲有依家冇得去旅行，迟啲先有得去嘅 Chris 梁义忠。 恭喜快活人！剛才你預告咗咯，今日我們的係咪 係啊？預告咗阿田冇翻係嘛？ 係咯， 阿田放假，佢就去旅行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又有旅遊達人喺度啊嘛 ，Chris 同我哋做主持啊嘛。所以今日咧，我們的個題目咧就係我們的香港旅遊節目。 好， 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終於在這片土地，大家刻骨銘記，就話。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 旅游特辑我们的 啊， 究竟你由细个开始睇嘅旅游特辑同而家有咩分别啊？ 系 咪都系睇多过去啊？ 定系睇咗当去咗啊？所以咧，如果大家咧有啲任何你即刻有任何嘅回忆啊，谂翻起嘅话咧，欢迎你向我哋风骚发回员嘅专业度留个言，一阵间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吓。 但系今日你拣嗰啲咧，头先俾阿 Chris 望咧，佢全部都系话，呢个好似睇过个名喎。 呢个起步点嚟嘅啫，即系如果我哋要讲翻咧，就是、香港电视台里面咧，都真系拍唔少旅游特辑噶，因为大家中意睇啊嘛， 冇错冇错， 起码即系好似头先阿祖咁样讲啦，会话就算我冇得去，我睇咗我都好似 去咗， 系啊，知道多咗嘢咁样啊，系咪？所以其中一个咧，我会话头三位应该系年轻嘅一辈咧，即系阿 Chris 就即系未必会有睇过嘅《环宇风情》《大江南北》。再加埋日本風情畫，勁啦啩，係咪先？ 日本風情畫咧，我就有聽過嘅， 係 好記得。我最記得就係佢一，因為佢好似好短嘅啫嘛， 係啊係啊， 一分鐘可以瞬間看地球 嘅，係啊，好似 現代咩瞬間看地球咯，係 係。 但係加翻啲就翻我得唔得啫？ 嚇，唔係，跟住我哋會演變講落去嘅。哦，咁你講咯，我哋就曬你咯。 係啦，似啊似啊， 嗰陣時翻工叫人哋就佢， 嗰陣時咧，風情畫咧，我最記得就係一入咧，一定會有啲日文先嘅啦，係咪？跟住講到 同埋嗰个日本嘅地图啊， 系啦系啦系啦， 日本地图系会出现嘅一个画面。 之后一冚，然后我就会觉得啊，我嗰阵时真心觉得好闷啊。 啊，我细个都系， 系啊，好似系 啊。 然之後佢會講嗰啲 講嘢 咩茶道啊， 係啊係好正咁樣， 咚 叮咚叮咚茶道，日本嘅文化 呢個咧真係同即係年紀有關係嘅。細個嗰陣時會覺得呢啲嘢好悶，當你慢慢大嗰啲咧，哇！好想了解一下茶道啊，即係你仲會諗翻，如果而家有日本風情畫睇咁就好啦。 大個咗就會咯， 唔同咯， 識得攆嗰個味道啦。 但係你後來發覺呢個日本風情畫咧，即係近排唔記得係咪一百毛啊定係咩都攞嚟做咗潮語嚟玩噶嘛？咩咩風情日本。即总之呢个名咧，系、 啊、 啦，我唔记得咗将个恶搞咧就变翻即系一个戏仿叫二创啦，嘅作品咯，证明咧呢个节目系好经典啊， 系 好成功 嘅。呢、這个好经典。另外头先我讲嗰个环宇风情咧都经典嘅， 系咪潘宗明啊？ 嗱，即刻谂起 啦，真系即刻谂起潘宗明，真系冇得输，真系。 系啊，佢冇嘢讲，我 未睇过。 唔紧要噶， 我哋继续讲少少。其实呢一个咧，好多个我哋嘅听众都会话咧，系佢哋记得咧，系属于第一个嘅旅游节目。 系啊， 呢、這个真系劲 噶，始祖。 所以你要识咯， 系咯、 啊，你而家做旅游节目， 介绍下先，介绍下。 嗰阵时我会咁分添噶。如果你係想睇叫世界各地嘅旅遊風光咧，就係環宇風情。 係， 如果你係專門中意睇大陸旅遊路線嘅，就大江南北。 呢兩個係 咁樣嚟分咗兩條線。 嗱，我想問一問先，因為真係未睇過。 係啦， 佢哋係咪唔同日本風情畫係真 唔同唔同 半個鐘一個鐘 嘅鐘一個鐘 有 有 出去拍攝 嘅， 但其實開頭都有少少唔同嘅，因為開頭咧嗰個 budget 冇咁多啊。你一陣你都可以講，而家可能都唔係好多 budget 嘅啫，係咪？ 係係。 將來個 budget 冇咁多咧，係真係有攝製隊去嗰度咧拍咗一啲嗰邊。嘅畫面，跟住咧都係由主持人配 VO 配旁白嘅啫，未必係有錢咧飛埋嗰個主持去嘅，呢個最開頭啦。但後屘咧慢慢咧，其實譬如畫哥任達華有拍過啦， 我唔記得。 即係後屘咧已經係有唔同嘅 artist 咧，就會成日參與，就帶埋有 artist 嘅朋友啦，有攝影組啦，就一齊去拍攝真正好似近啲我哋而家平時睇緊嘅旅遊特輯啦。 大江南北好似都冇派人去， 都係有唔同嘅時代。 哦 又會有唔同嘅處理咁樣嘅，但呢兩個咧就好似豪仔頭先咁樣講，一個咧就歐美嘅，係 啊， 係啦，譬如佢哋有一啲嘅地方咧係大家 荷蘭個風車嗰陣時候我細個，你知唔知啊？即係我哋細個咧，咁肯定唔會有錢去咁樣去旅行噶嘛，你旅行團跟阿媽咧都係廣東線多噶嘛，咁嗰陣時候真係都係貴啊嘛。你見到喺環宇風情裏面佢會出現話呢、這個就係荷蘭嘅風車，哇！嗰個鬱金香咧，你直情覺得咧，哇，靚到爆啊！即係大家好似咧，真係睇咗當去咗。 因為你真係成世都冇互聯網嗰陣時都， 唉 你點會知咁多啫？你睇咗就覺得哇，好勁噶啦！你第二日飲茶同隔離師奶傾噶啦。 你睇下你有冇聽過呢個音樂咧？我頭先揾到啊，原來。 嚟。呢、這个系日本 游情， 环宇风情啊， 唔系 呢个咩啊？日本风情， 大江南北 啊，呢、這个 feel 似系大江南北啲 feel 咯， 系啊， 跟住就嗱啦啦啦啦啦啦啊嘛， 应该系啦，睇下 有冇你咁咪唱啦，哇， 大江南北，原来佢有 个， 带你进入神话，直头系， 我哋听佢三秒一分钟啊。 日出东岸云海里，日色怎在群山里，云雾散去，淡然的吹，白云深居，你是我漫长岁月不变的伴侣。 今日我哋嚟到江南嘅水都，想同大家一齐睇下杭州嘅风光。我系徐小凤。 其实咧，你讲到即系呢个大江南 不变的伴侣，原来佢广东话版本 原来系拉晒成首，原来都仲有得唱嘅。 但系其实我哋嗰个回忆咧，系得嗱啦啦啦啦啦 有歌词，我以为真系。 系啊，佢好似可能因为佢唱到咁上下，其实已经片头完咗咧，就入正题噶啦嘛。 嗱，呢一个咧，我有揾到一个嘅资料咧，就系访问翻咧当时有份咧做一个主创。创人物咧就系做呢个大江南北嘅，佢就话咧开头咧就 系 冇艺员随队嘅，只系拍摄咗一啲风景嘅片段翻嚟，但系有场景嘅。 Okay. 场景嘅主持咧，第一代嘅场景主持系 Lisa 姐。 哦， 系啦，佢就睇住嗰啲片就介绍翻嗱，呢一度咧就系、是。韶关啊，咁样，因为韶关咧就佢、 是、 哋第一次拍摄嘅地方嚟嘅，系啦系啦，后屘咧都有其他唔同嘅年代啦，有唔同嘅主持咧就帮手即系做个主持。但系如果大家讲到大江南北咧，最容易就会记起 Lisa 姐。如果讲起环宇风情咧，就 是、 潘宗明啦、 啊，真系 系咪？可以继续讲啊，我仲未答到爹住啊， 唔紧要，你而家吸收咗之后咧，你下次拍呢个旅游特辑嘅时候咧，你咁样抛两句出嚟咧，肯定嗰啲摄制队咧。 佢哋嗰啲都係老前輩嚟㗎嘛。 都唔一定㗎啦。 都唔係㗎啦。我嗰隻嗰啲其實呢係呀、年紀大啲其實未必定得 順㗎。你 自己攞嚟㗎。你拋書包嘛。 我睇大江南北大。 我睇大江南北大㗎嘛。你真係。 係好長壽定乜嘢其實呢個 其實都 長壽㗎。呢兩個呢我諗係我哋好多嘅聽眾們呢佢哋嘅成長回憶啦。我唔夠膽話兒時回憶我嘅兒時回憶。 係啊我兒時回憶嚟㗎。 但嗰陣時我覺得兩個節目係屬於悶嘅。 哦，因为佢 真 系 系 好静态嘅， 系啦， 但系柔情 feel， 好柔情 feel。因为嗱，应该咁讲，嗰阵时呢两个节目咧，绝对唔会出现有一个咧，就系话好开心啊，嚟到杭州，唔知边度食小笼包咧。嘿，你唔好咁心急先啦，等我哋而家咧带你去嗰度，嗰度，喂呀，你走去边啊？即系唔会有呢啲， 所有边啊嗰啲， 主持拍嘅 都好唔同噶。 系啊，认真严肃制作嘅， 严肃啲嘅个感觉，真系好似想介绍嗰个地方俾你知咁。 荷兰嘅风车。其实是爱嚟为他哋带嚟风力发电，源源不绝咁样为荷兰嘅人民带嚟生活上面嘅便利。 呢件事 系啦，佢绝对。 其实如果咁，我会形容系教育电视一啲咯。 唔系正路嘅，其实似系咩咧？如果我打个比喻咧，似大陆咧，而家佢拍嗰啲旅游特辑咧，人民教学地理咧于一身嘅。咁但系因为如果你用所谓近期嗰啲旅游节目咧，就会话。吹呀、吹呼，喂，你吹乜嘢啊？我谂住试下吹喐嘅风车咯。哎呀，你唔好傻啦，唔会靠你嚟吹喐噶。 其实呢啲都冇人拍呢啲 tag 噶啦 ，Chris， 你话俾佢知啦。 你又唔好咁讲，即系有时有啲我都 需要嘅，都系咪？ 但系如果你话我要对比下，其实近年都有啲咁样嘅叫我叫资讯性啲嘅节目啦，即系譬如话世界零距离。 系。 算唔算呢我會覺得 算 即係其實佢都係 正經咗好多，冇錯。 不過佢加少少即係有趣啲嘅一啲 tag 啊，一啲食下字啊，現代少少。但其實我會覺得其實你清唔清佢做旅遊節目呢佢係喺外國有 佢都係旅遊節目嚟嘅，但係佢主理嘅人咧就係阿東星爺咯。佢直情話俾你聽，佢揾咗個即係好似新聞嘅人員去採訪當地嘅即係風情面貌啊，又有啲即係政治背景。但係其實去到最後，大家睇嘅時候都好似話，哦，原來嗰笪地方係咁樣 嘅 噃。 即係嗰有少少唔同嘅，由以前咧主要咧就係睇一啲景點嘅，慢慢咧就想了解埋咧佢哋當地人喺嗰度生活嘅情況是如何。即係譬如我覺得其中一個轉捩點，我唔知係咪，但我自己覺得啦，由嗰啲大江南北慢慢咧變咗江山如此多分，起碼嗰個變成咗一個 game show 你都唔識啊！ 我 識啊！ 我記得，我有睇過少少嘅。 邊個狀元啦？ 我記得有阿詹叔， 詹叔 係啦，詹叔 狀元嗰個就好出名啦，鄧飛咯。 係啊， 咁啊真係， 係啊， 佢真係好了解嗰啲歷史啊，各樣嘢咁，即係其實都有噶。佢都係影翻咧，即係當地嘅情況。哇！你仲話俾大家知，江山係如此多分 ，F U N 分，哇，幾破格啊！英文字做節目未 ？OK 嘅 ，OK 嘅，係、okay、 咪？ 係、啊，咁但係如果譬如你係會中意頭先講嗰種係即係正路啲嗰啲啊，嘻嘻嚇呀，風車原來咁樣轉啊，定係即係你話咩世界零距離啊嗰種咁樣啦？ 深度游一啲， 深度游一啲。 我就嗱，我咁讲，不如我分析一下，因为其实先咧趁少少 break 嘅时候，我做咗个少少嘅分析。 好， 好， 交俾你。 其实旅游节目好笼统噶嘛，即系去外国就 系 旅游节目噶啦。咁其实可以分啲乜嘢类型呢我觉得嗱，头先嗰种我觉得叫资讯类型， 资讯性 系啦，即系真系话俾你知嗰个地方系点样嘅，就即系叫正经啲、严肃啲咁样啦。咁但系仲有一种咧，我就觉得系综艺啲嘅， 系 即系去到其实唔系睇个地方， 森美旅行团啊，嘟姐去旅行啊呢一类啊，系咪？ 三个小生去旅行，其实睇啲人嘅互动嘅，只不过换咗个场景， 冇错， 有啲 topic 跟大家讲下啫，咁样。咁呢类都好多拍嘅近年， 系都多嘅真系。 系啦，跟住有啲就系主题啦，即系舌尖上的中国啊， 冇错冇错， 系净系斋玩某一样嘢嘅，或者嗰啲嫁到者世界边端就睇 系啦系啦， 人夫嘅 系 主题啦， 阿贝儿啦系咪？ 系啦系啦。 另外仲有一种咧，就系我做嗰只近啲啦。就真係純講旅遊嘅啫， 係。 但你嗰種旅遊又係深度遊一啲 嘅話，我唔會咁樣自稱嘅， 係咪 啊？我覺得 另類或者叫艱苦咯， 艱苦就 體驗團咁 樣，體驗咯， 都可以咁講體驗啲。咁嗱，又有分開兩種細啲啦，有一啲就推介啲嘅。 嗯嗯。 嚟到呢度咧，一定要試一試呢一個包啦，因為呢個包咧話皮脆肉嫩，同埋咧嚟到呢度有個 tips 喎， 佢覺得好似嗰啲旅遊節目主持啊，係你係旅遊節目主持嚟嘅喎， 係嗰啲啊，即刻咧就喺度買張飛咧，仲可以有八折嘅優惠添，多誒用 tips 係啦，攻略 係 即係話杜如風好多嗰啲都係咁。 我覺得杜如風亦都幫大家殺出咗一條血路嘅，即係以前你冇諗過咧，原來旅遊節目係可以咁樣做嘅，因為佢本身係一個日本通，跟住佢又喺 佢好中意買嘢， 係啦，佢就教大家點樣 shopping。你諗下呢個同以前話我教大家去唔同嘅名勝景點睇，其實已經係另外一個 step 嚟嘅啦，真係。 其實應該係咧，我覺得互相拉扯角嚟嘅。點解咧？開頭好正經，跟住啲人頂唔順咧，就中意做啲好好嘻哈哈玩嗰啲。 点知嘻哈得嚟咧，啲人又话喂唔好咁肤浅啦，又去翻正经。咁你话譬如阿杜如峰嗰啲咧，佢直情话俾你听，我开宗明义就系买嘅啫，你唔好同我讲话咧要咩深度啦，我唔要，你当我肤浅就好啦，但我就想教你点买嘢，大家有仇。所以咧，你有冇发觉咧，高高低低拉嚟拉去噶？即系开心完咧，又正经，正经完又变翻即系疯狂咁样嘅， 即系同 fashion 一样啦，真系又兴翻第二啲， 真系冇错冇错 咁样啦。 系啊， 咁另外仲有一只冇咁推介嘅， 系 就即系我会觉得比较似我嗰只咧，我因为我冇刻意推介啲乜嘢嘅，好多时候就讲话好热啊，依家咁我哋而家去紧边度边度，就系咧你睇我去玩咯， 系 即系纯粹个 style 就系我去紧一个地方，然后就俾大家睇下有咩好玩，一齐去玩嘅， 系 就唔系话要夹哇推介好多嘢，点样$100可以食到又鱼生饭又剩咁样嘅， 系 咁有呢一几种，我觉得。咁都係一個慢慢好似你咁講演變嘅過程嚟嘅，係啦。咁我諗中間另外一個你話嗰個轉捩點，我會覺得我有印象啊嚇， 係 就係、 是、開始有印象啦， 開始有印象啦， 開始多謝你啊，真係 嗰個叫做嗰陣時。嗰、那個叫做乜嘢咧？尋找他鄉的故事。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喺好耐好耐以前，廣播洞有人賣咩缽仔糕？ 係啦，呢個就開始係嗰個叫係咪主題 啊？都係啦，都係， 因為就話去睇下嗰邊嘅華人係點生活嘅咁樣，咁就開始多少少揭秘嘅感覺喎。 其實呢個都係幾大嘅一個方向嚟嘅，即係尋找他鄉的故事就開咗一個新嘅主題，就有一個係啦，你話主題方向啦。但跟住其實之後都有嘅，譬如咧就會譬如向世界出發啦。呢個係我自己幾欣賞嘅一個旅遊節目， 做得好好嘅嗰陣時都。 因為佢就揾咗每一次咧揾一位 artist， 而嗰位 artist 咧大家係幾認識嘅，唔係平時旅遊節目主持嚟嘅，可能佢哋拍電影啊。譬如我睇過其中一集咧，我係好深記憶嘅。又到阿 Lisa 姐又出場， 又係 Lisa 姐。 Lisa 姐佢就同攝製隊咧就去咗日本嘅京都度拍攝。咁你知啦，本身阿 Lisa 姐就好講究佢嘅衣着打扮啊， 雍容華貴。 係啦，除咗睇到入邊一啲嘅好靚嘅風景之餘咧，亦都會睇到咧即係當地人嘅生活啦。再加咗一樣嘢係咩咧？佢最後尾有一個分享嘅，即係可能咧，我經歷咗今次嘅旅程啦， 或者心情 嘅。佢講翻句説話就係我經歷咗呢個嘅感受之後咧，佢喺個鏡頭前面同講佢同嘉英哥嘅關係。哇！喺嗰一刻咧，又佢又好簡單又好坦白地講， 有 哇幾啊佢又唔舒服過啊，我都有擔心啊，希望我哋就拖住手一齊行啦，嗱類似係咁樣。 有 哇！嗰下我係睇到流眼淚 嘅。我有睇過嗰集就係阿曾志偉咯，我唔記得咗佢係北丹啦，定係文萊，即係總之就係呢幾個地方咧，又去做最後咧，佢又話啊，快樂嘅定義係啲乜嘢咁樣咯。咁可能呢一隻咧，其實就嗰個地點已經唔係純粹嘅主角，就變咗咧係睇下有乜嘢嘅主角去呢個地方。即係嗱，你同樣都係派日本，可能你叫阿 Chris 去咧，佢冇理由會講到話，我有啲好深層嘅人生體會想話。係啦，文萊係啦，你冇理由叫阿 Chris 佢28歲，佢同你講話，我有個好大嘅人生體會想同你講，佢就會講第二啲咯。 我覺得冇人想聽啊。 我覺得佢唔同啊嘛，嗰個玩法。 佢揾得幾好噶，譬如佢揾阿 Ada 蔡少芬咧，就拍以色列嘅苦路，因為大家都知道 佢係教徒啊嘛。 冇錯，咁佢又。一定有呢個經歷，自己有自身嘅經歷啦。 係 行埋呢一個旅程嘅時候，有另外嘅體會咧，都真係幾吸引啊！譬如佢又揾咗之前揾咗米雪姐，就去咗印度啊。 係 講嗰邊嘅人咧，佢哋嘅婚紗背後，我記得我有睇過咧，佢係有參加到當地人嘅婚禮。 即係當體驗一啲風俗咁樣咯。 所以咧，即係每一個人啊，譬如林嘉欣咧，就會睇係一啲雜耍嘅人嘅生活是如何，尤其是一啲小朋友嚟噶嘛，佢有兩個女女咁咧，又會有特別嘅感覺。即系呢一啲系我自己几喜欢嘅。 嗱，咁我又要为一啲收费电视咧，又要提供翻一个即系渠道俾大家啦。因为咧嗰啲收费电视咧，其实都有拍旅游特辑嘅，小弟都拍过一次噶。 系咪啊？ 系啦，嗰阵时我同即系， 其实我都有拍过一次。 我同两位主持阿曾志华咧，同埋我哋以前嘅副广播主张吴石辉咧，我哋就拍呢个三个 Gibson 自由行，我哋就深圳啦、广州啦， 呢个系直头系个节目名嚟。 系啦系啦，深圳啦、广州啦，同埋东莞，最尾东莞都冇得去。因为嗰阵时冇期啦，已经。东莞最吸引啊嘛，好多男人都想去。唔系，但系个意思即系话我哋都有。 反而我想讲清楚，点解咁多男人想去东莞咧？你想去 就 系嘛？即系你意思，阿碌 Sir 带你去边啊？ 好想去啊！真系 食好嘢啫，都系。 嗱，咁固然有一个咁嘅节目啦，但系其实佢哋咧仲有一个咧，都创新嘅卧底旅行团 啊。 咁啊，有系啦，卧底旅行团咧，咁嗰阵时佢阿静啊，有妹头啊嗰啲去做咧。咁佢做咩咧？就系真系咧，佢扮自己系素人。咁然後咧就報名參加旅行團，咁然後咧佢就偷拍， 其实想睇下咧，佢话因为嗰阵时佢哋嗰个谂法就系话，喂，大家成日报旅行团咧都话咧受气啊，又话啲食嘢唔好食啊，有阵时俾佢屈小费啊，佢就想咧睇下究竟用一个旅客身份参加旅行团咧见到啲乜嘢。 系， 结果派咗好多辑噶，我哋成日都笑， 都有， 我哋成日都笑佢话。咁即係你哋唔紅囉，成日都冇人認得出你哋個樣呢，即係講笑。但係呢個角度呢，其實係代表嗰啲旅遊節目呢，即係玩到好盡呀。即係頭先正經嘅大家又講咗，好深層嘅又講咗，好玩嘅講咗，咁就開始大家走向啲好實際呢、就是、 我會話呢個實際呢有少少係真人 show 嘅裏面。 冇錯， 其實唔止嘅。即係大家唔單止就係要睇到嗰個環境，你去嗰度生活呀，你會遇到啲咩，就算係內地都有㗎。即係內地就會搵啲嘅 artist 去到歐洲開餐館呀，咁就可以拍一輯呀。 其實風味都算㗎。啊，謝霆鋒嗰個風味，十二道風味咧，佢表面上係飲食，但係譬如佢同你講話，我哋今日嚟到雲南嘅香格里拉，我哋咧就要揾幾個唔同嘅自然嘅菜式，但係佢又介紹嗰個湖係咩啦，嗰個地方個咩鎮啦，我哋一齊睇下佢條街市啦，其實都等於係一種即係飲食嘅旅遊推介咯， 係。另外一個咧都幾真人 show 噶，我自己覺得嚇，即係。都同因為近年嚟講，佢我覺得係其中一個最成功嘅，起碼佢壽命長。 邊個咧？ 三日兩夜。 哦，係喎， 仲以為你講我冇嘢，你繼續。 唔係，其實你嗰個都講嗱，我哋兩因為兩個你都有拍過，所以我就想講少少嘅。三日兩夜最簡單嚟講，三日兩夜嘅行程你可以去邊？係啦，其實對於香港人嚟講， 是就係咁玩法㗎啦，佢就係、是。 本身係嘅，但係越來越去到咧，三日兩夜我拍嗰啲去咗芬蘭啊， 係咯，呃人 㗎喎，飛啊咁樣，跟住我哋會自己扭咯，即係嗱，你飛到過去嘅三日兩夜咯， okay. 或者你拍四集咪。六日五夜咯， 都 OK 嘅，都 OK 嘅，都 OK 嘅。 另外，如果头先阿 Chris 咧，佢其中一个即系令到大家都好认识佢嘅，你曾经孭住个背囊去咗几多日，去咗边一度？你同大家分享。 哦，嗰阵时系我睇第一辑嘅时候就五十日背游中美，就 是、中美 backpacking 嘅，系啦， 好吃力啊，其实系嘛？ 其实真系几攰。其实咧，即系讲真，去长旅行，大家听到话好正， 五十日又有粮出，系咪先咁样？ 五十日都系做嘢。冇假放，真係好痛苦嘅， 每日都要 keep 住個皮膚 OK 咁樣喎，係嘛？ 唔 OK 啊嗰時，咪求其都要揾啲化妝品上塊面度遮住先咯。咁但係因為真係咧拍嘢就唔同你帶多好多嘢，帶咗好多器材啊成。其實我哋雖然話背遊啫，嗰陣時咧 crew 都係有帶 gear 去。 啊！ 哇！你帶 gear 要逼巴士啊，要下樓梯啊，住嗰啲 hostel 咧，其實真係好攰好辛苦。 即係唔係好人做 啊！翻嚟聽得最多啲人知道我拍咧，就係話喂幾時再去啊？帶我去啊！我做乜？得噶，打雜都得噶，咁樣，你真係諗清楚先。 我哋都係咁講噶，想呃佢嘅時候咧，係啊，喂，節目完結之前咧，如果我播呢只，你有冇印象噶啦？你聽下喎，這個都算係一個我哋嘅本地嘅旅遊節目，雖然唔係我哋本地嘅，但係佔咗我哋嘅回憶裏邊。電波少年啊！ 唉，太細個啦 ，sorry。 我都係細個，我都唔識喎。 死啊！我愿努力继续上路，抛开一切莫挂念。 Never give up， 快乐一生。其实我哋听众们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留言嘅，即系大家未知今日 Chris 咧做我哋嘅嘉宾主持之后，之前啊吓已经讲咗啦，我中意佢嘅背游系列啊，即系我中意孭住背囊去啊。另外咧，周游东京啊嘅呢个节目啊，大家都好认，即系都会记得啦，因为周奕伟咧就带大家去东京嗰度玩嘅。咁啊，另外从香港出发，有一个就系话大江南北啊，旅行东京、流行东京啊，呢啲咧都好多朋友会去讲嘅。咁当然啦，而家仲有好多跟大家一齐去。shopping 啊，方东升啊，等等啊，唔少得嘅。洪永城搭黄翠如啊，呢、這个都系个好经典嘅配搭嚟噶。 系啊，走过烽火大地定烟火大，烽火大地 系都有 啊。 我哋有机会再同大家周围去玩啊。 弹道导弹，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话，北韩发射两枚飞行物，其中一枚可能落喺岛根县附近嘅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政府官员喺首相官邸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协商对策。今次是北韓時隔22日再次發射飛行物，亦是今年第11次。天氣方面，覆蓋華南的高空反氣旋正為該區帶來晴朗天氣。正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米蘭集結在濟州的西南偏西，大約22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移向朝鮮半島。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炎熱，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未來2-3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021点，跌71点，成交金额323亿4千几万。跟住系部分港股做噶，腾讯控股325.4跌4.8，百威亚太29.45升1.25，友邦保险74.6升5.5，盈富基金26.9跌5仙，美团点评81.7升6，中国平安90.05冇起跌，港交所227.4跌2.6，汇丰控股59.7跌7毫，建设银行5.97跌1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1，英镑9.634，瑞士法郎7.897，澳元5.268，加元5.936，新西兰元4.902，欧元8.5781，每百日元对港元7.2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78。日经平均指数报21,778点，跌106点。港金现价报13,82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3美元，卖出1,4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啊，咁较早前咧受道路事故影响，龙翔道去荃湾咧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一段咧曾经封过路噶，咁而家运输处咧就话封路重开啦，咁龙翔道去荃湾封路就重开啊，咁只系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比较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皆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太子道东去旺角近着富豪东方酒店一段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繁忙。受爆水管影响，铜锣湾的加路连山道来回方向近圣保禄修院对出一段全线封闭，都是一大车多。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都要有足够休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听骚动音乐，等鼓手 KB 话俾你听，点先至为止一个称职嘅鼓手啊？ 香港流行音乐咧，即系啲人好多时候咧都会话。誒呢啲咁嘅歌好易玩嘅啫，啱啊！你唔需要好勁嘅，咁但係咧 ，Canto Pop 係好難玩得，係有嗰陣除噶。你嗰隻歌你執得唔似或者玩得唔足嘅話咧，你只會將嗰個演唱會變做咩啊？夜總會。 想知道多啲音樂人嘅故事，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到5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Eric 嚴瓊騷動音樂。 通 show 最近有一個 A 級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10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 好似都唔够10个喎。 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10个，佢系10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10 A 嘅，8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我都有10优啊！优齐优米优国优民曾志豪， 我都有1优，我个1优系1优曾之余，仲系优富嗰个优爱王耀祖。 系我暂时冇乜忧住，我系 Chris 梁彦忠， 无忧无虑， 恭喜恭喜啊！ 好啦，我哋又要请天地蓝狼报报天气啦，因为又有转变啦。 哦，依家气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62%。 系啊， 佢真系有啲即刻挫一嘢啊！ 系啊，即刻挫啊！咪头先你话我咩啊嘛，唔俾面啊嘛，即刻依家下下都劲俾面。 系啊，我同埋我想话咧，头先我咪话，如果你听得多嗰啲新闻咧，会咩俾人起湿疹啊之类嗰啲啊。我头先都有啊，我听完新闻咧，因为新闻哥哥就喺我对面近距离报新闻咧。哦 就佢本身靚仔，所以唔關佢事嘅、啊。但佢報完新聞之後咧，我頭先有啲反胃，胃酸倒流啫。佢 哦，邊個講嘢又？ 唔係，總之我聽完新聞，因為緊張啊， 哦、你即 係 話新聞哥哥搞到你胃酸倒流。 我都話咗新聞哥哥本身靚仔唔關佢事咯，真係。總之突然間哇，真係緊一緊張咁樣。嗱喺度咧，我真係要作出一個即係曬命嘅祝福，話俾你聽咧。喺、啊、直播室裏邊三位得我一個擁有呢個身份嘅啫。 就係咩 就係、是、爸爸。爸爸 其实你想唔想要小朋友噶？ 一啲都唔恨住啫。 廿八岁啊，大佬啊，仲喺度周游列国玩噶、啊，你想鬼咩？真系。 一上机咧，知道咧同机舱有啲小朋友咧会嗰啲尖叫嗰啲咧，哇！我几想真系即刻落、 哎。 我都系噶， 我 都系噶，真系。我 日日翻工啊，做三个钟头节目啊，我个女拍档又系喺度尖叫，跟住嗰个喺度唱歌。其实我都想揾空姐服务啊，帮手啊， 你自己都有炫耀噶，咪先咯。 炫耀同你嗰个读歌个指数咧，那個毒素啊！ 你覺得邊樣難頂啲啊？ 咩啊？ 有人 唱 歌 難 聽， 定係人喺你面前曬命？你覺得邊樣？哦，我咪唱翻小鳳姐咯！啦啦啦啦啦啦啦！ 即係如果喺個機度有人咁樣做，同埋有個 一個就不停喺度曬命， 你揀邊一樣啊？ 係啊，真係 佢頭先有做動作嘅喎，嗱，聽眾睇唔到啫喎， 做人真係辛苦， 做人真係辛苦啊，真係 辛苦你啊 ，Chris 係啊，呢幾日麻煩曬啊！ 你可以而家想象第二個畫面啦，你係一個28歲嘅有為青年。可能你就諗住都係去異地度打工 ，working holiday 冇所謂啊，做下餐館都 OK 噶嘛，真係 係體驗生活啦嘛。 當你做餐館執緊台、執緊碟、執緊碗嘅時候，咦？點解見到台面上面有包白色嘅嘢咁大包擺個碟上面嘅咧？就走曬噶咯，啲人走曬噶咯。咁你好奇啦，你就好似 白色嘅包裝定係即係麵粉類嘅嘢啊？ 唔係啊，係直情白色咧，有一包嘢包住咗嘅。 哦 ，OK， 擺 咗 包裝紙咁包住嘅。 係啦，擺咗上去，但係你覺得望落去咧，就篤一篤，咦，淋淋地，聞一聞，哇，臭臭地。一包嘢就摆咗碟上面，你首先你会觉得你遇到啲咩咧？ 我包咗啲肉类喺入边， 包咗啲肉啊，你 喺入边嘅， 睇唔到啊！你喺餐厅里面执紧台，哇！里边就有碟咁嘅嘢摆咗喺度啦。 即系我哋好似买叉烧嗰啲啫嘛，其实佢都攞咗啲包装纸咁样张纸咁样， 不过 搭下搭下咁样一。 不过其实你一睇就睇到，因为你认得出嗰块嘢， 嗰块嘢 系一块尿片嚟嘅， 摆咗台面啊！ 作为一个有礼貌嘅服务员，你估你会点呢？你要负责执噶噃。 我梗系唔需要礼貌啦，佢都走咗啦， 走咗啦， 仲同佢有礼貌？ 咁你咪会即刻叫阿祖啊帮手执嘢啦， 咁 样。 睇下我职位去到几高啦。 系啊， 我估你咁讲呢位嘅当事人啊，喺呢个工作嘅环境里面系属于食物链嘅上层定下层嘅咧？ 佢系属于食物链里面咧，要负责执呢一包尿片嘅基层啦。佢系好惨啊，咁样。咁咧，佢话发生喺台湾嘅，咁咧佢即刻影相咧，摆上网。佢话系咪黐线噶？佢话啲爸爸妈妈咧，可唔可以唔好咁冇公德心啊？嗱，其实你明佢做过啲咩啦，系嘛？佢换咗尿片咯。 系啊， 你哋好陌生嘅呢个动作，对我哋嚟讲系好熟悉嘅。咁佢就咧即系报料咧，佢就话喺一间即系餐厅度咧，佢话已经系所有杯杯碗碗碟碟咧就摆晒喺度，点知成包尿片厚，即系仲要厚身嘅，即系应该里边都非常之充满咗内容咧。佢真系觉得好似一包，我会形容系咩咧？糯米鸡咁样咯，成个糯米鸡咁摆喺个碟上边。不过呢个糯米鸡系白色嘅， 都几丰富噶啦。 系啦，咁然后咧，餐厅咧佢好嘅地方系咩咧？呢、這个职员即刻同餐厅讲，餐厅咧老板咧就将佢影完之后咧摆上网咧，就提醒大家啦。其实咧，你喺餐厅度帮细路换尿片，我哋系绝对欢迎嘅，因为你走唔甩噶嘛。 系， 即系有阵时你细路，你明啦，你唔明啦， 有 系啦， 不满仲衰咯，我就 系 觉得 系啦，唔满仲衰啦。但系佢话可唔可以注意一下功德，可唔可以唔好嗱？佢话你摆住喺 sofa 上面都接受嘅、你摆住喺厕所就更好啦。甚至乎你真系唔觉意，你话你挤住喺张台度先，我哋都忍到嘅。但可唔可以唔好擠喺張碟上面？ 但其實佢啲朋友或者佢屋企人同台食飯嗰啲要點忍到嘅咧？即係我唔知啊，係咪佢哋嘅習慣？佢自己屋企度換完塊片之後，哇有片啊正啊，擺上台面先啦，一齊半碟啊咁樣噶嘛？ 咪就係咯。 是 你但係爸爸咧會唔會覺得咧？即係你換完片之後，因為都係自己個仔嘅嘢嚟，你會覺得冇咁核突嘅。 嚇！ 即係都係見慣㗎啦，你就反而冇咗嗰個覺得咁核突嘅感覺咯。 哦，嗱，的確係嘅。如果咧你話你第一次換片嘅時候咧，你直情哇好厭惡啊！哇，你覺得咁樣嘅？ 点会咁乜嘢噶？跟住你换多两次咧，你唔系觉得可爱咗，你只系麻木咗，得咪又系咁啦，臭咯，系咪包住佢啦？ 冇嗌，冇嗌啦，滴起你只脚，跟住摄另外一块片嚟搞掂， 即系都系嗰嚿嘢啦。但系咁样，嗰包嘢咧，即系我屋企换嘅时候咧，我都系一个要换片嘅爸爸嚟噶，我都系每次即系一掹开佢嘅时候咧，我都会好嫌弃咁样，即刻将佢撇埋一边，因为点解咧？你首先唔想佢嗨到你自己啦，又唔想佢嗨到你个仔嗰啲， 硬系觉得你快啲揿住佢咧，个味冇咁出。 系啊，冇错，真噶，系会有噶。同埋咧，我俾你即系考验下你啊！嗱，嗰块尿片啦，嗰块尿片，你有冇印象系点噶？ 我咪一个底裤咁样，有厚啲咁。 系啦，一条厚啲嘅底裤啦。咁咧，佢有分前后噶嘛？ 系 啦，点都有分前后噶嘛？前面可能系有啲 包多啲，即系好似底裤咁样咯。 佢后边有一条黐得黏黏贴贴嘅透明胶带嘅，请问我嚟做咩嘅？ 咪先系点样嘅？打一洞嘅， 打一洞嘅，打一直嘅，系啦， 沿住个。 冇嘅啦，你底嗰、那个底裤啦，我哋当尿片啦，前后啊嘛，前面有咩牌子啊，或者你屙到几湿，有个温度计俾你睇到啦吓。 系咪就会有馅就会转色？ 啊系啦，我系啦，而家就叫你估下啦，喺后边 pat pat 位后边有一条咧胶带，你睇得出咧佢有一个透明胶带啦，咁喺个胶带个头度咧就有少少颜色纸咧，即系我嚟黐住嗰个胶带咁样嘅，总之一条咁嘅嘢喺度嘅，我嚟做咩嘅咧？究竟嗱，因为如果问阿田系多余啊，佢一定知嘅。两位都唔系爸爸， 佢咁耐冇 知噶，佢都知噶，佢都会知。 会唔会系咧？你可以搣翻嗰条带咧，即系好似一个贴纸咁样咧，就帮你手封住佢，令到入边嘅嘢唔会咁容易，即系整到周围污糟邋遢咧。 点样咧？ 哦，小朋友成日谂系咪会系试咯？但佢可以搣嘅，我即刻谂就系谂咧，有时你去便利店买嗰啲饭团咧，你一搞开 包装啊， 有嚿嘢咁样拉开， 哇，好有胃口啊！即刻 解体嘅， 系啊。 系咪呢啲可能你嗰个都 make sense 喎？即系咧就反转，就唔系解体， 系 黐埋佢。 系 呢个，但系其实我谂下嗰啲内涵，嗯、即系如果出咗嚟嘅嘢唔系个中间位嘅咩？如果佢嗰个掹嗰个位都系中间。 鬼知咩？个阿爸阿妈梗系想喺中间啦，容易包嘛。但有阵时事与愿违噶嘛。 嗱，我咧嗰阵时啱啱咧，我有两个细路啊嘛。咁我开头第一次咧，即系换片嘅时候咧，我都换咗成个几月嘅时候咧，我望住嗰条胶带咧，我话、 嗯、 啊，我哋做咩嘅呢条胶带？跟、 嗯、 住我就谂啦，咦，唔系我搣出嚟系有黐力噶，因为条胶带我都话咧，佢一半黐喺个尿片度嘛，一半搣到出嚟咧系有黐力噶。跟住我望住，哦、啊，有条有黐力嘅胶带。就摆喺嗰个尿片后边，系啦，系我嚟做咩嘅咧？啊，跟住我就估啦，我就话一定系咁样，佢咧就爱嚟俾你搣开嗰条胶带，黐喺你另外条裤度，就等佢咧嗰个尿片唔会走位，即系惊佢咧有阵时喐嚟喐去咧就会走咗位嘅，系啦，我就谂住咧佢都要着条 面 裤噶嘛， 嘅入边啊，咁就令到个片同埋个面裤嘅里面咧就 系啦，系啦，咁我灵感来源系嚟自边度咧？其实我都系一个 K-pop 嘅流行文化爱好者啦，我 系 见过有啲铺贴度咧，佢卖嗰啲即系啲跳舞衫咧，嗰个 jacket 咧，佢无端端有两条咧绑带咧喺呢个格拉底个位度嘅，咁我就问嗰个 sales 话我哋做咩？佢话哦，因为系啲人跳舞咧，跳街舞啊，咁咧佢就要咧俾你穿过嗰个胶带嗰、那个索带咧，就箍实你个心嗰、那个jacket。咁咧，譬如你跳到好劲嘅时候，你可以咁样做呢个动作， 嗯、 但系咧佢都系唔会甩出嚟 嘅， 系啦，你可以跳跳跳，跟住仲可以咧反翻上去。咁我灵感来源就嚟自 K-pop 嘅呢一个衫裤嘅设计，我就觉得应该系嗰条胶带咧，我哋黐住嗰个 BB 出边条面裤，等佢咧揈嚟揈去，揈嚟揈去，揈嚟揈去咧都唔会走位嘅咁样。最后俾我老婆笑啦，我话乜唔系搣出嚟黐喺条裤度，不过你咪黐线噶咁样。我话咁我嚟做咩嘅咧？佢话佢梗系，佢当你换片嘅时候，你要抹开嗰个尿片。咁我咪分開咗前後兩幅咁樣咧，佢本來包住咗噶嘛。咁、 啊、 咧、 啊， 你要掹佢嘅時候咧，就打開咗佢。咁於是乎篤嘢就中間啦。咁然後你包翻嘅時候咧，原來就係呢條膠帶搣出嚟咧，好似阿祖所講，將佢咧再封實咗個口，包，哇！即係包到真係果晶種咁樣咧，仲有膠帶黐得好，即係妥善包禮物咁樣噶。咁、 嗯、 就可以唔使令到啲異味走出嚟。 嗯，學到嘢啦，真係。 唔係我當年就學到嘢啦。系啦，但可能佢应该提醒大家，即系我怀疑咧，啲尿片生产商咧要提醒大家，请你唔好摆落碟度咯。 喺佢摆台定摆碟啊？嗰 碟啊，直情系台面上面嘅嗰个餐碟啊， 一盘新嘅 糯米鸡咯。 仲要讲到你咪唔食啊？话 系咯，所以其实我谂紧咧，应该系真系我估系啲即系 勁粗心大意， 係 同埋真係咧，好似阿 Chris 話真係，是但得慣咗啦，嗰包嘢啫嘛，求其擺喺度啦咁樣，佢又包得靚， 係 我都話有個有埋嗰樣嘢咧，就真係好可保平安㗎， 有少少似一隻種嘅感覺係嘛？ 真係似嘅，但係我都覺得咧，香港真係唔好好似咁樣啦。餐廳有好多垃圾桶啦，佢都會建議大家可以去即係換片嘅地方度嘅。如果唔係咧，嗰陣味咧好惡臭㗎。 去歌啦，我哋都係 係啦，咁你又可以再做選擇題啦。你想聽我唱歌，聽阿祖炫耀啊，定系有包糯米鸡喺你面前打开咗咧？ 哦，我即刻谂到真嘅糯米，我要真嘅糯米鸡啊！ 哎呦，我啲肚饿， 系咯。 呢、这个都系经典组合嚟噶咯 ，Pet Shop Boys 和 Dreamland 啊， 嗱，头先我哋讲过呢个 Airbnb 啦吓，有唔同嘅听众，佢哋原来都有啲经验， 系 以为我头先讲嗰个新闻啊，英国嗰对夫妇啊，去到 Ibiza 嘅时候咧，发现冇咗嗰个物体出现之外，我哋嘅听众都有试过， 系点啊？ 佢话今年五月嘅时候去奥地利啊 ，book 咗两晚民宿啊，7000蚊嘅，你当系夹埋7000蚊啦，好冇？租到3500蚊一晚啦，系咪？佢话去到嗰度发现。是没有这间民宿的，而之后 AirCNC 是没有帮他找其他的民宿，只是退回7000元给他们，他就觉得是完全不负责任，即是试过有个这样的例子。另外有听众就曾经经过就另外一个的上网订酒店的地方，但你知道现在一些酒店网站已经可以订埋民宿的了嘛，是不是？他就是 book 了一间民宿的，他说因为要带着很多的大行李，因为去英国嘛，即路程比较遥远这样。他就發現去到那間民宿是要行兩層樓的山坡才可以將行李抬了，即要抬那些 K 區的石級這樣去到的。之後呢還說要之前要給了一些訂金，但是他用到家裡面的不同的廚房的用具的時候呢，用兩秒他就壞了，樣他就打給屋主跟屋主說，跟住屋主好像已經很有計謀地問他，你究竟是爛這樣這樣還是爛這樣這樣他覺得有少少跌了個 trap 的感覺，好像根本廚房就有東西是會壞的，但他呢就特登要你攞咗按金，咁最后咩咧？佢呢个例子都系啊，个按金咧就冇得攞得翻，就话诶系你哋自己整坏咗嘅咁样，先都有啲咁样嘅例子出现咯。所以大家即系都要小心啊吓。 系啊， 呢一个新闻我要讲嘅。 好啊，好啦。 本身阿田喺度，佢会好开心。 系， 但我发觉因为嗰件事有少少唔同之后咧，豪仔当我讲到丧礼嘅时候，你会比阿田嚟得。更加开心， 系吓开心啊！ 系，我可以用开心呢个字，一阵间我估你都会承认嘅。 哦，咁我即刻已经估到啦。 嚟啊！ 可能系有 A V 主题。 阿 嚟呢一個 Chris 你都開心嘅 嗬？佢口震啊，口震到咁嘅地步啊，係啊，講咩咧？係一個乜嘢嘅喪禮咧？又未到 A V 嘅，不過咧有估唔到會擺咗落去嘅元素喺入邊 兔女郎咯，水著咯，會唔會呢啲啊？ 喪禮喎， 喪禮咯， 美 啊，少喪啊嘛。 今次得到嘅係女仆。 女 仆装， 即系女仆咖啡嗰啲，日本秋叶原嗰啲，见过啦。 点样咧？即系 佢有形象啊！我觉得佢有形象嘅包袱，系啊，偶像嘅包袱， 乜嘢先？ 偶像嘅包袱。 等我讲俾你知，嗱，有一样嘢咧，即系呢一样嘢，佢系搞咗个丧礼嘅，但 系 呢个丧礼咧唔会令到大家太伤心嘅，所以我哋笑住嚟讲都可以嘅。今次丧礼嘅主角系日本嘅柯基。 哦，日本嘅 call 机 系啦，因为咧佢就话喺 知咩叫 call 机啊？ 掹车边都有见过下， 撞鬼咯，真系！ 我真系好想攞份报纸抹佢块面，我话俾你知，将啲油墨嗰啲入晒佢块面度，都系靓仔噶啦，都系年轻噶啦。我揿翻住啲火先，可能系琴日累积嘅我啲火系。 咁人哋问翻你有冇听过鼻烟壶啊？你都话啊，我未试过用啦，已经。 要攞到嗰啲以前嗰啲嘢嚟讲，火都嚟啊！嗱，今次 大脚我哋都未试过啦。 今次系乜嘢咧？佢就话咧，日本咧原来咧一直啊依然有少量嘅支持者咧，就系呢个全呼机嘅。 哔哔哔 call 机啊！ 哦，喺今个星期一嘅时候咧，最后一间日本嘅 call 机公司咧，亦都已经结束服务啦。 last call 啦， 即系真系 last。Oh, 都冇埋。 I just want 系啦，所以咧就有人咧喺呢个秋叶原车站嘅一个商业大厦嗰度咧，就搞咗一个与别不同嘅道别仪式，就系呢个 call 机嘅丧礼咁样嘅。 call 机真系 都可以咁讲，都有成三百位嘅朋友咧出席咗呢个丧礼啊！ 系咩咧？都系业界人士嚟 嘅。我谂系仲系用紧 call 机嘅朋友咯。 哇，都难得。 有做啲咩咧？佢哋有到场献花啦， 系 而当日嘅丧礼系有司仪嚟嘅。同堂官有啲唔同，佢係有司儀嘅。 哦，即係請大家而家上台就準備 call 你最後一個 call 啦、 哦。可能係咁 樣，可能亦都要介紹呢一位嘅朋友出場，因為你平時我哋即係真係出席喪禮嘅話，有嗰啲家屬謝禮啊，家屬 同埋生平回顧啊嘛， 係啦。佢今次咧咁 call 機冇家屬噶嘛，係咪 ？call 機有 call 台小姐咯， 大啊，股票機啊嗰啲係咪啊？ 係啦，嗱，你睇佢都揾到啲㗎，啱㗎，啱㗎， 但係佢可能有啲與別不同啦。佢今次咧就系揾咗一啲嘅家属咧，就系着咗呢个黑白色女仆装嘅少女啊，充当全夫机嘅家属。 嗱， 佢就系着住黑白色噶咯。 你唔需要关咩事？ 啱嘅，我知啦。 你就需要问系咪一个好事咯？ 我知啦，我知，唔系都要睇下。即系着出嚟个效果， 好俾你睇， 唔系怪得知买 咁装过嚟啦，有想睇嘅， 你睇先啦， 呢个啊。呢、這個啊，呢、這個又 OK 喎、啊。 呢、這個唔係啦， 呢、這個唔 係 啊， 睇得出唔係啦。 sorry 唔好意思， 但係你都嗰、那個環宇風情嚟嘅。 係啦、啊， 而家我哋要睇 日本風情畫。 日本風情畫 係 係啊， 真係 咦，華人喺度，喂，你眼鏡拖拖好喎、 啊。哦 ，OK 啊，都 OK 啊，佢仲有個耳仔喺度，即係 QQ 咁樣嘅喎，有一 係 貓耳仔咁樣戴住。 嗱，佢特登就要話俾人聽，佢淨係留意隻耳仔。 係啊，我好純潔 嘅。係啊，睇得出啦。 佢都有著衫嘅，又唔使驚嘅女仆嘅服裝啫嘛，係咪？ 包到好實添， 真件衫。灵堂系有遗照嘅， 就系个 call 机啊， 系啊，冇错就系个 call 机咯，系啊， 佢拣咗 睇到个遗照， 佢拣咗边一款嘅 call 机有冇？ 个 call 机我就唔知道即系点样分啊，但系佢个 call 机咧通常咪有个数字嘅显示嘅， 系啦系啦， 佢个数字显示系1141064。 一一四一零六四，喂，百里计数， 系啊， 就 系 讲翻个女仆嘅呢个， 系日文嚟噶， 即系同日文有关嘅。 呵字卡字一字哟， 日文啲啦，系啦，其实咧就系我爱你嘅谐音嚟嘅，即系好似系我要告别你啦，但系我哋系好爱你嘅 call 机咁样， 系 啊，代表住咧对于 call 机喺过去半世纪以嚟服务社会嘅感激。 我哋 其实谂得几仔细嘅。 我哋即刻问下28岁嘅代表，你可唔可以？简单讲解一次 call 机嘅运作咧。 你应该系打响一个 call 台，跟住我想问你有咩message 想留俾嗰个 call 机嘅机主。 跟住咧， 跟住就个 message 就喺嗰个机度弹出嚟咯。 都系啱。 曾经一度试过 呢个系最先进噶啦，系啊。 再早啲系咩？ 仲有再早啲嘅咩？ 再早啲佢喺度打 call 机，譬如佢就话叫佢翻去饮茶啊，记得买两笼虾饺好长噶嘛。 系啊。 咁咧佢就显示唔到咧，佢就会有啲数字显示咯，即系譬如有啲代号嘅就话唔知已经唔记得咗啦，咪407咧可能就 系 饮茶。如果长得好紧要咧，系啊，佢每个人咧有张表咧就对住嗰个格咧话407哦，佢叫我饮茶，咦唔系我306佢叫你食自己。咁样咧，系真系有个表会派俾啲用户噶。 即系既定咗，可能20个 message。 系啦，因为可能最常见嘅都系话记得翻屋企食饭。咁于是乎，翻屋企食饭咧系一定有嘅。 咁如果有啲已經係個數字承載唔到咧，嗰啲叫 call 爆機咧，就會打翻台度問我係 call 機。 call 爆機呢一個好耐冇聽過呢、啊、三個字。 係啊，機主702啊，咁啊密碼咧就係1122啊，跟住佢就會由嗰個女士讀俾你聽啦。你老婆叫你去死啦，咁耐都唔翻屋企。哦、你听唔清楚啊？你老婆叫你去死啊！咁耐都唔翻屋企，我冇嘢补充啦。我、哦、多谢机主。 系， 都咁样嘅。 其 实 都有几多唔同演变噶。应该咧，最后一代比较用嘅多嘅咧，就可能一啲医护人士咯。 系啊，唉，为佢而默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寻日多区爆发激烈冲突，多人受伤。截至今朝9:30，一共有104名伤者送院，其中2名男子危殆，分别喺东区医院同律敦治医院留医。另外有2名男子情况严重，29人情况稳定或满意，当中包括中枪嘅18岁男学生，佢情况稳定，其余71人已经出院。一名中五男学生寻日在荃湾大河道被警员开枪击中受伤，他就读的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朝早有超过100名学生和校友在校门外静坐声援，校方安排校友进入学校和校长以及2名副校长对话，最终校友不满校方的回应拉队离场。校长谢润明在会面中表示，校方会再考虑下一步行动和声明内容，又说香港已非自己由细到大熟悉的香港，他近期已经尽量少看新闻，以免情绪波动。有在场校友批评他作为校长，如果不看新闻，怎样教导学生批判思考。副校长刘瑞仪表示，受伤学生的律师已经多番要求校方不要就事件作出判断，因此不能回应校友就事件的提问。在北京出席完国庆活动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联合会见记者，回应寻日多区发生的严重冲突。民建联陈克勤认为，警员寻日受暴徒袭击和挑衅，因而自卫开枪是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做法。他认为示威者暴力不断升级，建议政府研究引用紧急法止暴制乱。经民联梁美芬说，政府应该使用所有法律手段，包括考虑成立特别法庭，研究怎样速审速判涉及反修例示威的案件，亦要求政府增加警方和律政司的资源，加快检控工作。工联会王国健说，工联会多个办事处寻日受到破坏，相信是政治攻击，和11月区议会选举有直接关系。他要求政府提出可行措施，保障选举是公平合理地进行。有网民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发起全球反极权游行，警方拘捕多人，其中96人被控暴动罪。另外社工许丽明被控袭警，案件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中有半数被告是学生，包括2名14岁男学生，被告亦都包括医生、护士、教师和工程师等等。本案将分为2宗案件处理，第一宗涉及44名被告，被控上个月29日在金钟下角道一带连同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士参与暴动。第二宗案件的53名被告，控于同日在金钟道一带连同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士参与暴动。报称社工的许丽明被控于金钟道袭击执行职责的警员，几十名市民朝早7点已经到庭外排队等候，法庭预备的300张公众席酬全部派发完毕，有近300至400人到西九龙法院旁听案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和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022点，跌69点，成交金额329亿5000多万。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5.6跌4.6，百威亚太29.5升3.0，友邦保险74.5升5，盈富基金26.85跌1，美团点评81.65升1.55，中国平安89.9跌0.5，港交所227.2跌2.8，建设银行5.97跌1仙，汇丰控股59.75跌6.5。 跟住系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1，日元107.85，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1，加元1.322，新西兰元0.625，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93。日经平均指数报21764点，跌120点。港金现价报1382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59美元，卖出1477.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喂， 你好啊，请问你是不是 RTHK My 手机应用程式的专柜客户呢？ 是，什么事啊？ 今次主要想介绍 RTHK My 的最新版本，可以给到你一个更加贴心的使用体验，很方便地就可以听到直播或者是电台节目重温了，搜寻节目功能都方便了。 那需不需要什么手续的？ 现有客户记得更新应用程式，如果想介绍新客户的话，就只需要记住关键字 RTHK My M-I-N-E M-I-N-E。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上学上班，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开心得仔都唔记得呼吁添。 系啊系啊，今日星期三啊，我哋咧有猜猜我是谁啊吓。我哋个节目名系咪叫猜猜我是谁啊？ 系啊 系啊。 点啊？ 我突然之间唔知系猜猜你是谁定猜猜我是谁。 你俾到压力佢啦，你后生过佢之后咧，佢今日心神恍惚啊。 我有心神恍惚咩？ 梗系有啦，你节目名都唔记得咗啦，真系。我哋梗系屈得就屈啦，精神恍惚，屈得就屈。 系啊，呢个猴仔嘅精神啊吓。喂，打电话俾我哋啊，1872388，1872388。今日咧就阿田放假啦，但我哋有阿 Chris 响度啦，有猴仔，有阿祖响度咧，同大家玩猜猜我是谁嘅。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个题目咧好简单啊。旅游啊，之前可能我哋都有提及过，但我哋今日咧嚟个 2.0 版本，因为咧 Chris 咧咁其实佢都即系有背包行嘅经验好丰富啦，咁、所以咧嗱，我哋估嘅时候咧，我哋可以讲定个范围俾你听嘅，都系同旅游有关嘅物品啦。咁但可能 Chris 咧佢就会谂多啲，就系、是、如果系真系所谓嘅背囊友啊，究竟背囊友里边咧会带嘅即系用品啊，会系啲乜嘢咧？咁、我哋亦都有嗰啲即系吓 富贵啲嗰啲， 富贵啲就主要交俾你啦。 好啦好啦， 系啦，冇问题嘅。 咁贵界嘅代表突然之间做咗，我都唔知点解。好啊。 系啦，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1872388嚟估下我哋一间咧会问你一啲乜嘢嘅旅行用品嘅，当然会有礼物啦。喺之前咧，我要再读多呢一个留言，真系好唔想读嘅，嚟晒铺嘅真系。Edian 系嘛 ？Edian 佢话咧，梁燕中好靓仔，又叻，又口齿伶俐，又好身形，声音又好听。 点解会知道好身形啊？ 啊，真系点解会咁样嘅咧？ 俾哥哥睇下先，咁啊，跟住 阿 Lee D 咧就话啦，每次睇背又得两个字羡慕，你上次亲身体验巫术啊，会唔会有啲惊啊？ 巫术啊， 系啊，你嘅旅游节目咧，好有质素啊，好正啊，咁样最紧要真系离晒谱嗰句咧，又靓仔啦，又身形又好啦，咁样。 应该揾唔到呢句嘅 监制啊， 系咯， 表系 啊。点解揾佢啊？ 好啦，电话号码84388啦，一阵间喂就可以听下我哋三个出嘅题目同旅游用品有关嘅。 二台通识60秒。 当我哋觉得疲倦、好想瞓觉嗰阵，可能就会不停咁样打喊路。原来打喊路系能够改善心肺功能。通常当身体需要更加多氧气嗰阵咧，就会打喊路啦。打喊路嗰阵会吸入一大啖气，而且心跳会加快。输送更加多氧气去身体所有的器官和细胞， 同时将血液入面过多的二氧化碳经呼吸排出体外，所以一般打完喊路就会感觉没那么累了。另外打喊路的时候，我们会张开口部和伸展下颚，这样会增加面部和颈部的血液循环，有唤醒的作用。由于体温过高会导致疲倦眼瞓，在这个时候为了令身体脱离这种状态，简单打一个喊路就能够加快血流，为大脑稍微降温，令到人体感觉精神起来。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住在这里人人都心系社区，想为这个家出一分力可以参选区议员。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如果你有意参选或提名理想的人士参选，就要在10月4号至10月17号递交提名表格。详情请浏览网页 www.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旅游主题嘅 2.0 版本啊，因为我哋今日有阿 Chris 喺度㗎。 係啊 係 啊 係啦，咁啊， 其实听日同后日都有 Chris 喺度。 冇错冇错，唔系未必㗎，可能我听日唔俾佢返嚟㗎。 哇，佢你睇人哋几高位高权重啦，佢话事㗎。 但系好明显唔得啦，真系。 再将你拱远啲同拱老啲。 我哋真正话到笑啲就唔出声㗎，所以我哋讲完之后其实冇后果㗎。好啦，喂，我哋今日真系要玩下啦，究竟旅游 2.0 会有啲咩嘅问题呢？电话旁边你系边个？阿汉是不是 阿 何 啊 阿何阿何是不是 阿何你好 是啊你是甲何定乙何啊 乙何 乙何好啊好啊喂咁啊猜猜我是谁识玩的啦 佢答唔到啊 你揀阿祖啊豪仔一定是今日我哋嘅嘉宾主持阿 Chris 嘅问题呢 阿 Chris 啊 好啊耶是不是因为他是小鲜肉所以你要揀他先 我捧他长的。 我即现在没捧我哋长了未必都要。 你不能斩了已经。 讲笑啫阿 何。 但是这个游戏我都未玩过。 你试下 咯。我哋给三个 tips 阿何。 给三个 tips 阿何。 好嚟嚟嚟。 这样东西呢很细的。 很细的。 不大的一点都不大的。 黄耀祖只眼。 其实可能差不多 我其实为什么要继续做下 去呢因为我们要扶持新人。 好好第二个贴士。 好小的 ,ok。第二呢都很贴身的如果你用它的时候。 好贴身的。 是啦好贴。是啦好贴啦。 好贴。 好贴的。 好贴你身体的一部分。 好贴你身体一部分。 好 ,ok, 好。 第三呢你用它的时候通常都不会单数。 你用佢唔会单数，哇！喺呢个新颖，呢个真系未谂过。 你头先讲第一个会话好贴身，细细个开头仲喺度谂紧嗰啲咩暖包啊、暖贴啊嗰啲咁样，但系唔会系单数， 系啦，好少会单丁一个用嘅。 系阿何嗱，阿 Chris 咧，佢就主要会由嗰个背囊油呢一个角度出发嘅。 系啦， 咁即系 点咁讲？其实如果你稍微住喺酒店咧，你应该都唔会带噶啦。 哦。如果住酒店就唔使带啦，即系如果你系住啲荒山野岭 hostel 嗰啲就要。 系啦， 阿何有冇住过嗰啲青年旅社啊？ 冇啊， 冇嘅。但系你话你捧佢 系几多个字啊？ 两个字， 两个字。 呢个真系我哋都冇概念添。 我咪要讲多啲 tips 先得。 系咪啲专门嘅？ 定系好普遍噶？ 都普遍，其实又唔一定旅行会，但有啲人可能屋企都会，都用噶啦已经。 但系用亲就唔会系单数。 呢个好重点，我觉得你攻破到呢一点嘅话咧，你估到。 贵唔贵噶？买呢嚿嘢？ 唔贵， 边度都有得买嘅。 我谂有啲贵价版本，可能即系阿祖会自己买都未定嘅。但 系好了解你啦，已经 劲想除咗只鞋俾你 买，唔知点解头先嗰刻系咪好容易买到噶？ 诶，其实讲真都要揾下噶。 哦， 都要揾下。 好，阿何有冇问题想问呢 大定细啊？ 细 嘅，好似我只眼就真系好细下噶啦， 嗬。 细佢只眼， 点揾啊？咁样两件啫喎， 细过佢对眼，细过佢， 细过佢对眼。仲要系一用就孖住嚟用，住酒店唔使用。我呢个考起，即系到，因为我哋真系 系咪可以替换噶？ 好有啲嘢唔可以替换嘅咩？ 即系用完就要再另外买过咧。 哦，你都可以用，可以翻用一排嘅，可以翻用一排嘅， 翻用一排， 可以翻用一排， 可以翻用。 我哋先谂啲咩点心嗰啲冇关系，即系可以自己谂噶。我 点心冇由细过你只眼啊，贴身噶噃， 又细。 是不是要出啲啦？系时候 系啊，俾多啲贴士嚟， 我哋都 喺块面上面用嘅，喺你嘅五官度用嘅， 喺块面上面 用， 会用单 数嘅，用喺块面度。 哦，诶，唔系、哦，你话好细喎。 你要谂下，嗱，酒店就唔用，但住 hostel 有其他人同一间房。 哦，我知啦，两个字系咪？ 系啦。 嗱，如果你嗱即刻贵价版啊吓，你搭飞机嘅话咧，你坐头等啊 business 嗰啲咧系有得派俾你嘅。 但系佢细过只眼咩？ 我又未坐过头等。 细过只眼、哦。 系啊。 哦。 同耳仔有关嘅。 系啦， 系 真系。 嗱，头先阿 Chris 讲咗嘅，如果你住一啲地方咧，可能系要同人哋分房瞓啊，即系诶，唔系即系同一间房瞓啊。有阵时都会有啲声音嘅，你都想避咗佢。 系阿贺，同埋你个收音机个回声有啲大。 真系好劲啊，其实都系啊。你估唔估到啊？同声音有关， 可能要删一删先。 耳仔有关嘅。 Hello， 阿贺。 估唔到啊！ 估唔到啊！如果你觉得你隔篱嗰件好嘈咧，系咁嘅话咧，你想令到自己冇咁容易听到嗰啲声，咁你会点做啊？ 嗰啲耳塞啊！ 系啊，好聪明啊！你自己一手一脚估出嚟嘅， 系啊，真系唔会用单数嘅，你唔会塞住一只耳噶嘛？ 咁啊系， 真 系 细过你对眼哦。 系 嗱呢个我都有啲误导噶， 人身攻击， 真系有啲误导啊！真系系啦，我都以为冇嘅，真 系细过我只眼镜， 系咪细过冇？ 你谂下我只眼已经够细噶啦，仲细得过我几件 系 咪 ？OK， 喂，多谢你阿何， 恭喜晒，我哋嘅纪念品咧，即系会寄翻俾你啊！ 好啦，拜拜啊！好古惑喎！你呢個題目好出得 啊！ 唔 係 因為呢個咧， 個貼士幾好，我覺得 你真係要 backpacking， 真係你去咗慳下錢，你先至會用嘅。因為你會住 hostel， 你住自己一間房，其實你唔係太需要。 你隔離嗰個如果係阿田嘅話，你都要用。 哦，係咪？你有咁切身嘅經驗啊？同佢 我哋同阿華有好多溝通，哦、 你兜得幾好， 梗係啦。 我唔問落去啦， 係啦，唔好再問。 聽下一位聽眾嘅電話。 Hello， 你係邊個？大小姐。 係。 Hello， 大小姐你好。 你好。 係你間豪宅定間阿祖咧？ 阿祖啊， 好拣个嗱深个喎吓呢个女士可能会容易啲答嘅，好你当系大部分人其实都唔会带去旅行嘅，如果个人会带嘅话咧，就代表住佢屋企有用开，系对佢嚟讲系必需品，佢先至会带埋去旅行一齐用嘅， 系 要入电嘅， 系 通常如果你用嘅或者会带嘅话咧，你瞓觉嗰阵时会摆喺床边嘅， 哦， 三个字， 第二样添。 三个字嗱，我俾多咗三个嘅， 我都知， 即系其实真系唔多人会带嘅，但如果佢会带嘅话咧，即系矜贵啲嘅，同埋系有特别需要， 因为佢惯咗啦，女士用系多啲嘅， 女士用会多啲嘅，有阵时佢哋有啲我见过喺飞机上面 都 用出嚟 用 嘅，系啊，咁你谂下咯，女士特别会用噶，同皮肤都可能有关 系 嘅。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我俾咗72个贴士啊， 嘅 加湿机 嘅，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呢个就 啲喷湿机、加湿机，其实越嚟越多嘅，因为好多咧女士又好，男士都好啦，有阵时会觉得喺飞机度咧真系太 dry 啦， 系啊系啊， 咁 dry 嘅话咧瞓得唔好啊，或者嗰个声咧会唔好，所以咧就令到皮肤靓靓、声带靓靓嘅话咧，就会带一部喷湿机去旅行嘅。 飞机可以摆边啦，如果 唔系，即系冇 business 嗰啲咯， 我都话炫耀组。有嚟啦，都系 business 啊！你 有 first class 系啊系啊，你有冇用过啊？呢位听众 冇啊， 大小姐冇， 大小姐 冇到咪得咯， 系啊，你都好叻啦吓！好啦，下次都可以试下咯，即刻成个 upgrade 咗啊！ 系啊， 但 佢好快就估到，都好犀利。 系啊，因为我哋 tips 又俾得好啦，我哋打我哋喺隔篱呐喊助威又出色啦， 互相吹捧啊！ 好啦，多谢晒大小姐 ，thank you。 好啦，再听埋下个听众啦，17388，你系边个？ 佢唔想同你讲嘢，由于时间嘅关系。嗱，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1872388啊。 胡先生， 胡先生已经准备好啦。Hello， 你好，胡先生。 喂， 你哋好。 系胡先生，系好啊，系出边嘅出边嘅同事可以咧就唔使揿住我耳仔啦，系咯，我耳仔就系聋啦，因为喂胡先生，咁你而家净系可以拣我啦，OK。嗱，我呢个咧就系艰苦旅游先会用嘅，比起头先阿 Chris 嗰个系再艰苦啲嘅。咁咧嗱，首先系艰苦旅游啦，咁咧系同你嘅即系冲凉系有关嘅。啊，艰苦旅游冇得冲凉嘅话咧，你就要靠佢嘅。但呢样嘢咧，如果你平时喺屋企咧，你嘅家居咧，你系可以随时都攞嚟用嘅，都系同你冲凉有关嘅。不过个分别就系咧。如果你平时喺屋企咧，你系冲完凉先用嘅。但系如果你去艰苦旅游， 你是那些真的哇真的电波少年之第三击那些咁样呢、嗯、即是你就要攞佢爱嚟代替冲凉嘅用品。 哇你讲到咁 specific, 但我都諗唔到嘅、 啊。三个字。 三个字。 三个字。 攞嚟代替冲凉嘅用品。首先我食呢一样嘢我都諗唔到。 如果你平时屋企好人好者呢你係冲完凉呢即係有闲情日子你就会攞嚟用嘅。但係如果你去到艰苦旅行团呢你就啱啱调返转。喂冲凉啊係冇计啦唯有用呢个啦因为其实冲唔到凉㗎嘛。攞、 哦、 呢个啦咁样嘅。 我真係諗咗个净系某一个位 置。唔系。 爽身粉。 系、哎、爽身粉。点、哎、样用嘅你解埋佢啊。 点样用啊 啊。 上 个 身 度咯， 系 咯，其实就唔系嘅，佢哋就话咧倒落个头发度， 系咪 当 洗头粉咁？ 系啦，因为佢话咧啲头发咧吸油啊，佢话爽身粉咧就我阿祖你唔使噶，我同你都唔使噶，我哋头发短啊， 哦、 短啫、 哦。 阿 Chris 就机会大啲啦，佢头发长， 系咁、哦、就要用呢个粉啊。 系啦，因为佢话你好痕咧，因为嗰阵时我试过去罗布泊咧，佢七日都冇水俾你冲凉啊嘛。咁咧嗰啲女士咧，嗰把瀑布嘅长头发就攞爽身粉咯，哇个个都戴噶，哇咁犀利啊！佢话系啦，预咗噶啦，咁样倒，然后咧就松一松咧， 冇咩个变快变晒 白。魔女咯，系啊，但系都冇办法噶啦，真系哇，好劲、啊！你又即刻咁快估到啊！阿胡生，你有冇玩过啊？ 有啊， 唔系呢个爽身粉、啊， 未 哦，爽身粉。 我想问点解会用玩呢个字啊？胡生，你有冇玩过？玩过咩啊？爽身粉啊？咩对答嚟噶呢个？ 系胡生即刻答到冇啊？系啊，试过喂，你下次都可以试下。 玩爽身粉。 如果有一日突然间屋企停水咧，你嗰日可以用爽身粉嚟洗头。你都会发觉哇好爽啊原来真係。好多谢你啊。 Thank you。 1723888, 听首歌返嚟我哋再同你继续玩猜猜我是谁。今日我哋系旅游系列 2.0, 啊 ,Chris 佢会讲得都比较多可能啲背包我哋啲艰苦团等住你啊。 前辈现实任我避跌跌碰碰点起向愿用尽力去记。爱我那个的悲喜让我那个的心死一刻我想摧毁我自己那个圣诞不知天高大步踏雪地那次寒季一身风沙绝望后叹气我怕我已飞不起懊悔的心理、哦、原来来到这种年纪如果可以活多一次舍得爱的当时拥抱父母然要尽孝我其奢侈不要自私珍惜身边天使有过挫折方懂感恩但是没对象看够冷暖方知孤单静静觅信仰抹抹过去的风霜却笑得牵强、哦、无缘无故开始默想如果可以活多一次舍得爱的当时拥抱父母然要尽孝何其奢侈如果 做多一次你会揀去哪个地方到旅行呢做多一次那些工作我就会赚多些钱我就会去哪呢不知道呢我们待会看看什么旅行用品带给你啦有活多一次侧田电话旁边你是哪个欧小姐 喂 ,Hello, 欧小姐你好。 是啊我是 欧 的。 是啊 欧小姐你好。 你好啊 猜猜我是谁啊 是啊我们知道你想揀的 Chris 啊是不是啊是啊好 啊。 是 啊 是啊。点解系咪因为佢系小鲜肉所以想揾阿 Chris 啊？ 诶，唔系，因为我中意睇个旅游节目，同埋我想问佢下一辑几时啊睇？ 系， 几时都睇， 下 都睇， 下年咯，下年先拍喎、 哦哦 okay ， 拍完再整，我谂都可能暑假噶啦。 OK 噶 ，OK 噶， 我到时留意住啦。 你有冇 backpacking 开啊？ 即系个背包， 佢就系想睇你嘅啫。其实佢未必系想睇个旅游节目， 睇下容唔容易啲估到。 唔系，我系想睇旅游节目嘅，但系我哋啲长者咧唔可以再做呢啲噶啦。 其实 OK 嘅，同埋你把声都唔长者，唔好呃我哋 啦。 好啦，听下先，听下先。 嗱，呢个咧，都大，即系对比头先个耳塞啦，大旧好多， 大旧好多嘅， 大旧好多嘅， 系 软淋淋嘅， 软淋淋， 软淋淋嘅， 系。 同埋咧，都同你嘅休息会有关系， 我估到， 我都估到， 系咪太出啦？依家又 唔紧要噶，唔紧要噶， 系咪两个字啊？ 系啊，两个字， 好，两个字， 系咪颈枕啊？ 唔系，再大， 我都系估紧颈枕，所以我估错咗啊！ 哎呀，原来唔系颈枕， 我直接再估， 系啊， 我估 颈 枕， 仲要再大啲啊？ 系啦，系有时去到咧，即系嗱，颈枕你都可能系飞机用下咁样嗰啲啫。呢一个咧系去到任何地方 都用得嘅， 都可以随时就拎出嚟。去到有，我哋话你有时真系冇得拣啊，你就攞出嚟用啦。 系 几多个字啊？ 两个字， 两个字。哦，咁应该系嗰个啦。我露营特别用得多啦， 系啦系啦。 咁我都冇露营噶喎。 哦，唔紧要噶，唔紧要噶，系啊， 系啦， 即 系。 咩 啊？讲多次， 睡袋， 啱咗啦， 系啊，睡袋系啱嘅，真系，因为你真系如果走投无路嘅话，你可以瞓喺里边噶嘛。 我试过争啲攞呢个出嚟喺火车站瞓嗰啲， 因为太冻啦，系嘛？ 唔系冇地方住啊， 搵唔住地方住。OK， 好啊 ，OK， 好啦，多谢晒欧小姐 ，Thank you， 拜拜。嗱，好多 Auntie 噶，真系。 究竟我同你系边个真正嘅卖正借咧？ 哦，唔紧要噶， 有呢个游戏玩埋添啊， 系咯， 新玩嘅啫， 新玩 嘅 啫。 啊啊、我哋有小鲜肉有半肥瘦同埋老叉烧喺度噶。 咦，老叉烧放假喎、 啊？啱，我哋将呢啲个波全部出晒俾桂花田啊。 OK， 各位听众你系边个 ？Hello， 谭小姐。 系大家好啊。 Hello， 谭小姐，小姐，你拣阿祖定阿豪仔啊？ 阿祖啊。 哎呀，你明白正借咯，曾志豪。 我呢啲叫压轴登场、啊。 压轴登场，咁我争取时间啦吓。两个字嘅。都系相对嚟讲，唔系个人觉得系必须嘅。但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话咧，通常你去旅行，甚至唔好话搭飞机啦，你去远啲嘅地方去郊外咁样嘅话咧，爸爸妈妈都会准备好噶啦呢一样嘢。因为如果冇带嘅话咧，可能会搞到咧啲爸爸妈妈好头痕，啲小朋友又会唔舒服咁样嘅。 几少嘅小朋友？ 哎、 三个字嘅， 两个字 嘅， 冇分男女嘅。但其实佢同一样，即系都有同一个嘅功效嘅。佢有几种唔同嘅产品都可以达到同一个功效嘅。 系点样话？即系如果小朋友 有小朋友有嘅机会会大啲， 系咯系咯。 如果你去热带地方嘅话咧，你带嘅机会又会大啲。 哦， 系啦。但系有啲人会觉得诶、哎、有乜所谓啊？诶、哎，我都唔惊嘅，咁咪唔会带噶咯。咁、哦、又 系入。电嘅 唔使入电嘅， 唔使入电， 完全唔使入 电， 用喺个身上， 用喺个身上面嘅，有啲就 系两个字嘅， 系摆件衫嗰度嘅。 哦， 系啦， 热带地方先用， 主要系 即系冻就唔用噶啦， 冻真系少，真系少，系啊， 冻就少， 系咪防啲昆虫嘢？ 嗱，呢一个方向谂非常之准确， 但系我谂唔到两个字系点样嗌佢个名 字。系啦。 咪蚊 贴 啊！ 冇错， 就叫蚊 小姐未啱咯。 我哋谂住就三个字咁样咯。 有啲系蚊带，即系挂喺个手度，好似只手镯咁样都有嘅。但 系 呢个蚊贴咧，就只系件衫度就防蚊嘅。 系 咯，好叻啊，谭小姐 ，thank you，thank you。 因为你要救你啲细蚊仔 啊！ 系啊，我哋多谢你就真。 多谢你，好，拜拜。 好， 系啊， 听到过啦，好唔好啊？ 好啊，卖正借都要噶，系咯。但系个电话仲打紧啊，真系。 我有啦，有啦，准备好啦。 Hello，Hello， 梁小姐。 Hello， 你好啊，各位你好啊， 你好啊，又系我哋啦。咁啊，嗱，今次呢个咧真系，可以用翻头先阿祖嗰个谂法都得嘅。父母如果出去旅行咧，真系如果你个小朋友仲系细嗰啲啦，你会想带嘅。但你带佢咧好麻烦嘅，但你唔带佢就仲麻烦。 带佢好麻烦， 你唔带佢仲麻烦。 家居嘅都系小朋友为主。 小朋友咁啊，我试过嗰次去旅行咧，冇带到，谂住贪嗰个方便，结果我焗住，我俾埋呢个 tips 你啦。我去到日本，我焗住喺嗰度咧，现场就要买一个。如果唔系咧，我跟住个旅程咧都会玩自己嘅啫。 系咪三个字噶？ 系 哦，我。 估到 系啦， 有个谂法咯，唔知啱唔啱？ 好大噶， 好大嘅，好 大 嘅，一定系大嚿嘅。 系，但或者咁样讲，如果你有佢嘅话，你相机系有特别嘅安排噶嘛？ 系冇错啦，冇错啦， 喐到嘅。 系啦，啲空姐姐姐仲会帮你咧，就哎呀，我帮你包住佢先啦。 好嗱，贴士都好出噶啦，小姐，试下问问题啊，你可以， 或者直接估 我。 嗱，你平时 咧，如果小朋友你又要带佢出去，佢又好重，但佢又唔想行，咁点算啊？咁点算好咧？ 我见到你后面有军师， 系啦，咩咩车啊？ 后面个军师几准确啊？吓， 咩车啊？咩车啊？ 三个字， 系啦。我上次真系去到日本咧，因为冇带 B B 车啊嘛，去到第三日咧，已经两只手断啦，佢系咁都唔肯行咧，系咁啊，算啦，当翻嚟屋企都仲有得用嘅咁样咯，所以就买咗个 B B 车。 亦都恭喜晒梁小姐嘅纪念品咧，会寄翻俾你啊！ 好啦，多 谢晒， 咁紧张刺激啊！ 好好玩啊！呢个游戏玩一个钟啊，直 头系啊，梗系啦，听日咪再翻嚟玩， 听日又玩三个钟啦， 喺度再继续， 系啊，应该系咩健康康咯，系啊，你可以同李志光玩下噶，真系。嗱，咁啊，多谢阿 Chris 啊，听日佢会继续同我哋做节目嘅， 听日见， 拜拜。拜拜。